吴尊友接受《环球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局部疫情的爆发会对少数人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从全国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方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好像中国那么成功，因此动态清零政策是到目前为止最佳的防控方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度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7点，升484点，总成交金额385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4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0点，跌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62.75系升5毫，腾讯控股479.2升9.2。阿里巴巴118元升6.8，美团230.4升9.4，快手92.3升2.35，中国平安66.05升1.85，盈富基金24.96升4.8，友邦保险87.05升1.05，汇丰控股59.45升6.5，建设银行6.2升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10.567，瑞士法郎8.432，澳元5.58，加元6.135，新西兰元5.184，欧元8.906。每百日元对港元6.7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51。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0点，升206点。港金报169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36美元，卖出182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咁先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噶，车龙好长啊，排到太古城对出，东隧出翻去东区走廊咧，亦都挤塞啊，即系影响翻港岛出口嗰度嘅交通。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太古城对出，东隧九龙过去港岛咧都系车多啦。而家近住香港出口嗰边比较挤塞。另外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嘅第3、4线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嘅第3、4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交通系正常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样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是星期三风骚快活梁继章。 早晨，早晨啦，我是 Wednesday 耶耶耶。 早晨，早晨，初九初九，长长久久，我是最长久的马小强。 你好啦， 啊，又是瞓在床上边， 羡慕你啊， 揽住个枕头， 系啊，成条狗咁样摊喺度，系嘛，懒狗。 今日一样 work from home， 系啦，不过咧，我见到咧都好多听众咧就系留言咧就话，喂，不如俾阿马小强抱下头啦，佢惊佢狂躁症啊，同埋咧惊佢喺屋企太耐咧患抑郁症，你哋真系好唔认识佢啊，你同佢做朋友耐啲，你知道咧，而家过紧佢一生以来嘅梦想生活， 冇错，就是、最幸福嘅就是、半退休嘅生活啦，系咪？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 半退休系已退休啊！ 佢已退休咗好耐啦， 半退休都要出下街，佢街都唔使出，系咪？ 我觉得咧，其实马小强咧应该觉得好幸福咯。你谂下嘅就系、是、最初嘅时候，我哋安排边一个人 working from home， 点解会揾系你呢？就是、因为我哋都系担心你嘅，咁所以我哋就唔好啦，不如我哋两个翻。你唔记得咗我讲过话，其实我真系担心你，所以叫你唔好翻嚟啊。 系 啊，当然啦。 所以你长命百岁， 冇错，希望你长命百岁，因为你知你比较多啲病缠身啊嘛，咁我哋就谂住啊，都比较危险嘅，咁不如我哋两个翻嚟啦，咁样好啦，到而家你唔翻嚟啦，啲听众又话，哎呀，你叫佢翻嚟啦，而家未揾你屋企噶，佢狂躁症噶，咁样你谂下， 点解你讲是非会变声啊？你哋咁 唔知点解咧？ 冇变声啊？系咪你嘅电话有事啊？我哋冇变声啊？ 系咪？ 都系正常讲， 成日用嗰啲变声啲嚟同啲女仔倾电话系咪？ 同埋咧，嗱呢度当着马小强讲我都唔怕啦，我觉得你系最深夜嘅，你个样唔似，但你个人咧系最深夜。明明咧特首叫大家唔好去家，而家咩跨家庭都话唔得嘅时候咧，嗰日咧我问佢：喂，马小强，你今日做咩啊？我去拜神啦，拜完神你拜年啦，跟住拜乜拜乜。我心谂起又似你条友，你有冇听人讲嘢噶？ 真系忍唔住要爆 佢，即系人哋而家叫紧你。在家防疫，他又拜呢样拜嗰样，你唔使拜埋山。 O K， 佢迟啲会拜噶啦。 你唔使拜埋山。 系啊，第一个拜山嘅。 咁多嘢拜，系咯、 啊。佢拜山， 你自己 讲啦。风险冇咁高。 点解嗰日你无端端又出去拜年，又拜神，又拜乜，又拜物啊？ 啱啱过星期六，我记得。 系啊，啱啱礼拜六啊，因为我约好晒啦，有啲咧，譬如话拜神咧，已经系约好咗啦。咁其实我拜神咧，主要系祈求两位平平安安。 我信咧， 呢个唔系藉口。 我你拜咩神？我想问你个拜瘟神。 哇，大师，哇，大师， 我开翻啦，系嘛？ 粗口水讲咁， 粗口水讲过。 你听佢讲咗系边个先？如果唔系，大家会等同于。 喂喂，拜神要约定嘅咩吓？ 约定啲朋友， 揾埋系啦，揾埋个师傅。 你约咗王孝威啊？ 但系咧，你落嚟咧，你就算约咗都唔好啦，因为一讲咗跨家庭、跨两个以上家庭系唔得嘅。你唔好话喂，我约咗话特首唔得嘅，讲咗唔得就唔得，即系都系你话喂，我约咗星期四要剪头发，唔得就唔得啦，系咪先？你唔好话约咗，约咗唔系一个藉口嚟嘅，系咪先？你可唔可以话俾人听？喂，我约星期五去发型屋，话阿发型师你一定要开，因为我约咗你唔得噶嘛。嗱，琴日咧， 好怒气啊！其实系啦，我而家帮你受晒，因为其实头先阿大佬系对住我讲，但系其实系闹紧你。我头先就惊惊， 还劣不休嘅人， 怒气全部 唔系真系嘛？我觉得喂，因为咧嗱，你去又拜乜拜物拜乜，好彩你呢排 work from home。如果唔系咧，翻转头呢个咁对住我， 冇错， 我都唔知惊定唔惊。 因为我同阿大佬咧私底喺度讲紧话，点解你会咁放肆咧？即系又去拜乜拜物拜乜拜物咁，反而你去拜山咧，似乎嗰个情况咧就冇咁得人惊。因为 咁啊，阿李小姐， 佢唔系一个生人嚟噶嘛， 农历年 拜山噶， 农历年又唔会有人拜山 啊。佢真系要周围去啊，佢真系要拜啊。 佢意思即系话去啲静啲嘅地方。 系啦，你应该要减低能够感染到嘅一个风险嘅。 因为而家人哋都讲咗，点解啊？今日拜。八啦，讲紧数字一路升啦。点解啊？因为大家团年嘅时候团得太开心啊嘛，拜年拜得太开心啊嘛， 系啊， 系咪？ 咁你拜山其实你都系拜年嚟一种噶， 点同啊？ 同嗰啲 我又不能苟同， 唔系、 啊、 你同嗰啲已故咗嘅嗰啲唔系你屋企人啊？ 同佢拜年 系啊，你同佢拜过年啊嘛， 明白？ 祈求我哋大家都能够大富大贵。 去和合社拜年， 佢、哦、永远坟场拜年。 你都知道佢几奇怪噶啦，系、okay, 嘛？其实小强真系可以做呢啲嘢。 你领导潮流，马小强，你领导潮流，人哋拜年你拜山， 风险 人哋拜山你去拜年，清明节你先去拜年。可唔可无端端拎住盒礼饼咁样走去？阿飞姨啊，咩事啊？我嚟拜年啊！吓、啊，今日清明节、啊，系我哋领导潮流嘛？人哋拜年我拜山，人哋拜山我拜年， 系咯， 咁咯。 十月都系拜年事啊嘛。 喂，嗱，琴日咧，我真系咧，真系走去领略一下呢个天价菜心。首先咧，我走咗我屋企楼下有个超级市场啦。我真系觉得而家大家系咪恐慌性抢购咧？因为咧嗰一 column 啊，成全部除咗卖菜之外咧，佢有好多咧。基本上你唔会，你无端端你唔会买嘅，譬如一串一兜嘅洋葱，一兜嘅薯仔，一兜嘅唔知咩，即系总之嗰啲奇奇嚟嚟嗰啲咧，你系耐唔耐先买嘅啫， 唔系主食啦， 唔系主食嘅，你唔会买 番薯、啊， 你唔会买四个洋葱跟住翻去炒咗一碟就食佢嘅，你唔会噶嘛。 系， 琴日成个 column 啊，头先我所讲嘅瓜瓜菜菜洋葱啊咩会啊，所有总之系属于蔬菜类都冇晒啊。是一条葱都冇晒、总之成个 column 好似被贼打劫完咁样。 你讲系传统街市系咪？ 传统唔系超级市场先。 啊、 首先、 okay. 因为我冇谂到真系咁恶劣嘅，我就去超级市场先。跟住我谂啊，有少少唔忿气啊。咁其实我屋企仲有少少，就半斤到啦。咁我以前都试下行个街市啦，咁样又唔系好远嘅，行多十五分钟到啦。去到某一个街市啦，我见到系有得卖嘅。跟住我行埋，佢插晒牌嘅，我一睇我哇， 几多钱啊？ 心里边已经话声 咩菜啊？ 40蚊菜心一斤菜心。好啦，报纸咧，我见到报纸都写40蚊，但其实你讲少咗啦。收尾我再40蚊，我唔买住啦，系咪先？我平时买十零蚊嘅啫嘛。 行个圈先， 行多几档啦。跟住见一档冇插牌，咁啊都好多人买紧嘅。我就问啦，哎呀，阿婶啊，呢啲几多钱啊？呢啲菜心？50蚊一斤菜心，等于一只鸡咁样。 永远唔插牌嗰啲先危险啊！我觉得你任佢开价，同埋佢睇你系边个咯。 冇错， 我到时先 佢冇望我啊，因为佢太忙碌啦。你唔好谂住50蚊冇人买，好多人好似赌场围台，即系围住啲台咁咧，只手系咁伸埋，好似咧今餐买唔到菜咧。就会好大镬咁样，好似 系打仗咁啊！ 我觉得真系哇！我第一次因为贵而唔买菜，我有生意，我未试过嫌菜贵而唔买，我真系试过。今次真系试到啦，咁啊冇买到，最后就勉强拣咗档38蚊，我买咗一斤，我唔可以再，我唔可以再买 嘢啦咩？冇其他嘢买咧咩？即系例如平时都唔会话太过贵价嘅，即系例如可能讲紧话椰菜啊，又或者系西兰花啊，你好多时候你去超级市场，你都会发觉嗰啲系比较平。 我少食，我咪买翻。 如果你喺呢个时候你仲要拣咧，就冇得好讲。 系啊，如果你想食菜，真系。照菜，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馬小強，你琴日有冇去你又拜乜拜物啦？你琴日有冇出街行下？ 有，我去濕街市買嘢。嗱，我話俾你聽，我買啲咩？睇你估下幾多錢啦。三隻番茄，兩隻中型嘅薯仔，即係我諗有大個。 你煲湯攞嚟？ 係啊，跟住五棵嘅燙生菜， 係 唔係好大扎嘅啫？你估幾多錢？ 40 啊，俾。 50 啦，系50 啦， 40蚊， 系 啱啱啊， 50蚊，唔啱，啱，两位都中，咁我又觉得 OK 啦，因为而家呢个时代 OK 啊，冇办法啦。 如果你话讲紧即系菜嘅话，我谂系10零蚊一斤啦，平时啊吓，咁如果你话系即系三只番茄嘅话，我谂系都系10零20蚊到咯。睇你大番茄定细番茄咯，咁薯仔唔系好贵啫，系咯 ，OK 啦，我觉得可以。 其实咧，我觉得大家系睇完新闻之后，有一种叫恐慌性惊买唔到，所以先会抢购。新闻咧啱啱出嗰日咧，啱啱出嗰日，佢已经升到30几噶啦，30头到啦，32、33到啦。咁咧就当时买一半斤啦，食咗食买半斤啦，于是屋企仲有半斤啦。咁今日琴日应该升到40、50蚊啊。咁另外咧，我本来咧我几日前咧我约咗咧。今日会去剪头发，但系琴日咧一出咗，阿特首都讲咗，琴日今日最后一日啦嘛， 冇错， 听日唔准开啦嘛，咁、 嗯、 我就同我发型师讲，系咪好多人 book？ 哎，包晒，哦，咁我唔嚟住啦，咁样你同其他人剪先啦，咁，因为我又觉得，喂，如果你全部人涌晒去，好似网上啲人讲，去排队剪嗰啲特快剪咧，60蚊嗰啲。十几个人喺度排队，喂，其实呢咪人群聚集咯，系咪啊？咁、何必咧？头发长啲咪由佢长啲咯，即系我啊咁睇。咁我哋已经取消咗先，咁所以本来今日剪头发我都唔去啦。 嗯。 嗱，其实我都可以报道下啦。咁我谂系各区嘅都可能个情况都会唔同嘅。我以为系咁，但我琴日就喺新界区。我点解会咁咧？系夜晚黑成八点几之后，趁超级市场未闩之前。我想去睇下究竟个情况系点嘅，即系谂紧我就哇会唔会好似真系好似以前咁样啊抢厕纸咁样？当然啦，个架系空嘅，我就预咗噶啦。但系问题系啲人佢嗰个情绪会系点咧？会唔会好紧张咧？又唔系、去到嘅时候可能因为已经就嚟闩诶， 仲有冇嘢 假上？嗱， 假 上咧，你讲紧嘅譬如生果啊，又或者系蔬菜，系真系冇嘅。 生果冇人抢。 生果我嗰边嘅话都冇乜人抢，系啦、都冇乜人抢。咁啊，但系讲紧话即系嗰啲菜嗰啲咧，就系基本上所有嘅嘢都冇晒，包括头先大佬所讲嘅就系平时你唔会买得太多嘅、例如嘅就系嗰啲洋葱啊，又或者系 茄哩卡啦， 系啊马铃薯啊等等嘅话，全部都冇晒， 系啊 就系咁咯，甚至乎系沙律菜嗰一啲咧，就平时系会比较贵啲噶嘛，都冇晒。 其实你讲得啱，呢、這个咪就好似抢纸巾咯，纸巾嗰排咧，所有纸嘅嘢都冇晒、无论系 kitchen tissue 啊、M 巾啊、 纸巾啊， 总之纸嘅制品都冇晒，就系、等于。就係、exactly 搶口罩、搶紙巾，而家就搶菜咁樣，同一道理啫嘛，都係大家恐慌性買多咗、買多個需要嘅，我覺得 係嘅。但係其實有時候有啲報道嘅話咧，都會見到咧就有啲嘅良心菜檔嘅，即係喺呢一個時候嘅話咧、仍然係堅持唔加價嘅。咁啊，若大家可以咧，就可以喺啲網上面都可以睇到下嘅。嗱，唔係話即係係咁加價嗰啲嘅，即係菜檔嘅朋友嘅話，即係其實都諗下咯，係咪啊？即係只不過係。大家一唔知點解突然之間會好似好驚咁，同埋我係真係會覺得就係，如果唔係嘅話，我咪唔食菜心咯，我咪唔食豆苗 咯，唔食住咯， 係啊，一餐半餐我都冇得。 講咗話，即係過幾日真係會緩和翻㗎啦，係個價錢會緩和翻。 係咯，咁我真係唔需要咁緊張，係啦。咁再加上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暫時係食唔到菜嘅話，你咪食住生果先咯。一兩日嘅話，我覺得又冇乜所謂嘅， 平常心嚇。 好， 聽住風騷快樂人，希望咧一樣可以為你帶嚟咧開心嘅氣氛。十六度气温，我哋翻嚟咧，俾时间你再读，好冇？ 冇错。 台直播室有梁家章、李丽蕊，今日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吹黄至清劲东至东嘅风。 收十点二十八分啦，咁有啲特别嘅报告咧，一样咧，每日咧透过呢个风骚快人同大家讲讲嘅。 冇错啦，所以大家都要知道咧，同埋要听住我哋而家啲嘅强制嘅检测公告啊吓，包括嘅就系有呢个深水埗嘅富昌村富月楼嘅居民啦，如果能够出示呢个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离开噶啦，请大家留意一下啦。 嗯，冇错啦，好，马老师啊，你继续咧就今日会有啲咩嘅计划啊？行程啊，会唔会又出街啊？ 唔会啦，我今日继续啊。不过我咧，我做功课啊，因为我准备其实都想剪头发啊。我发现咗咧， 你唔系又想去剪啊嘛？你今日唔系谂住出去剪头发？ 不如剪第二啲嘢先啦，你 剪乜嘢啊？ 脷根啊！ 哇！你好毒啊！ 剪咗你条脷根， 拖狗我都同你开年噶， 好毒，佢真系好毒。 我忍咗你好耐。 唔系你讲埋，你唔系真系谂住 落嚟，我寄俾你。 你唔系谂住出去剪头发啦嘛？ 唔系啦，而家我本来想嘅，咁但系头先我发现咗咧，喂，原来咧而家有啲咧，嗰啲 I T 啊巨擘啊，嗰啲初创者咧。有人咧設計咗一個叫剪頭髮嘅 Apps 啊，就幫你自助剪頭髮啦。 有乜可能啊 ？Apps 自助使乜佢使乜佢幫啫？ 你 買個 剪啊嘛？ 你後邊剪唔到噶嗱。其實我話俾你聽，我每次剪完頭髮咧，我兩隻耳仔側邊嗰啲咧，我都起碼自己攞梳跑，梳跑另外一邊咧。 馬老師， 頭髮 停一停你先，十點半啦，我哋聽十點半新聞報告，好唔好？ 聽你啊。 咁啊，你都望住自己個表，好唔好？有你都有表望時間嘅。我哋聽完新聞，財經消息嚇對表嚇。 就是对标啊 ，OK， 一阵间翻嚟你教我哋点样如何用一个 Apps 喺屋企自己剪头发，好唔好？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围封强检嘅行动完成，大约53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4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喺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248户。当中28户冇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大埔宏福苑宏盛阁完成围封强制检测行动，大约500人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检测个案，但是一个样本需要再次检测。另外，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248户，当中30户没有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完成强制检测，发现29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前日将富月楼列为受限区域，并且在昨日延长相关宣告的执行日期至到今日。兩次檢測共有大約4820人次接受檢測，政府亦都派員到訪大廈內大約875户，當中76户冇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私人處所聽日起禁止多於兩户人聚集。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指出，家庭是以住户作為單位。如果有三批嚟自三个住户的人聚集在一个私人地方，属于违反多户聚集，但是照顾者就不计算在两个住户限制之内。只要照顾者逗留的目的是为了照顾，不是纯粹探访。陈松青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如果有几名已经成家立室的子女分别来自不同住户探访长者，在疫情严峻之下，正正是不想有的跨住户聚集。他说老人家如果未接种新冠疫苗应该尽快打针。陈松青在另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不会主动逐家巡查，因为做法较扰民，但是强调个案追踪办公室追踪能力相当强，若果办公室追踪个案过程之中发现有人违法，一定会严正执法。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十六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82点，升453点，总成交金额5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6点，升7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62蚊，跌2.5；腾讯控股479.2，升9.2。阿里巴巴118.2升7蚊，美团231.2升10.2，快手92.25升2.3，中国平安65.2升1蚊，安踏体育129.4升5.7，盈富基金24.92升4.4，友邦保险86.6升6毫，建设银行6.16系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15.4，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1，人民幣6.362，英磅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日經平均指數報27530點，升246點。港金報16970元，升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6美元，賣出1828.2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啊，排到太古城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太古城对出。咁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油站第3-4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呢一段嘅鲤鱼门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的，港岛入口交通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少少。咁喺新界方面，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积运街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之间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请你留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给防护罩一吻》，作曲 Howie Adia Jane， 作词林宝，主唱 Adia Jane featuring Sophie。 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 那个明日，作曲廖文强，作词陈咏谦，主唱陈柏宇。喝水，作曲 Howie Adia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郑融。 长命先可以撑过去，痊愈中应该多喝水。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 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求学真系唔使求分数， 高上中做咩唔出声啊？ 冇嘢，得个四分，唔知点算啫嘛。 好兄弟，放心啦，我帮大家揾咗出路噶啦。嗱，跟住本大笑吓，包保你唔使愁。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香港剑击运动员吴乐宏饰演的高尚忠最后找到什么出路，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成群与你展翅觅出路。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我也是，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唔好误解咧，快活就系活得好快，系好快咁样生活。因为做事咧，如果好急、好逼促咧，欲速不达啊。有时做嘢太忙，尤其我哋香港人咧，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1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呀！ 早上10点大8，星期三吓，咪听紧丰收快活人，一样坐喺直播室有梁嘅张李丽睿，同埋喺电话里边马超 人。 早晨，早晨， 系啦， 早晨 咧。头先讲到咧，嗱，因为咧，而家咧就剪头发嘅地方咧，由听日开始咧就关闭啦，暂时啊。咁即系可能咧有啲 apps 咧教大家点样自己剪嘅。阿龟仙人，你啊介绍下啦。 嗱，因为喺美国咧已经有啲隔离家居令啦，咁已经有啲人咧就剪唔到头发，就好苦恼嘅，因为唔知点解咧，外国人嗰啲须啊。头发啊，特别快长嘅，咁有人咧就研究咗啦，又叫做模拟理发、虚拟理发，就指导啲人点样剪头发嘅。咁、那个费用又唔系好贵啊，你讲紧系港纸都系100-200元啫。咁但系咧，佢有一个好处咧，有两种，一种就系专业，哦，我指定阿 Michael 呢个发型师由佢指导；另外一种咧就系话，由佢指派嗰啲人去帮你指导。我谂最难剪就系后边嗰啲啦，后面嗰啲你点剪呢？除非女仔长头发，咁啊，净系收下个发脚就 都唔得噶。你点咬佢手喺后面收发脚啫？ 嗯， 后边系最难，反正女仔难啲啊。我觉得，因为男仔咧， 头发拨翻去前面唔得咩？ 哦，你 但系拨翻去后边嘅话，佢就个长度就唔啱噶啦。 系啊， 如果系咁， 你唔好凭想象啦。 系啊，唔系咁噶，唔系咁剪发噶。 哦，疏嗱，我自己咧平时就真系中意咧，一剪完头发。头两个礼拜咧，我都系自己用个梳刨嚟刮侧边耳仔嗰啲铲青嘅，但我又觉得 O K， 但两个礼拜后咧就唔得噶啦，因为后边嗰都长晒，就好核突噶啦，我会真系唔想照镜噶啦， 就会有一啲似胡国雄嘅嗰阵时候嗰个好经典嘅发型啦，就是、前面睇上去咧系短嘅，后边系长， 哦、 你有冇见过？又唔系 好 肉酸，嗰阵时系兴过噶， 我唔中意啊。 你觉得你觉得你唔肉酸嘅咩？其实 唔肉酸。 嗯、o、okay、 K， 系因为个人已经基本系肉酸啦，所以其实个头发简直系小事啦，系咪？嗱，其实我想讲翻你头先嗰个 app 咧，我觉得都系帮唔到你嘅。实际上你只不过系装咗嗰个 app， 跟住你指定有一个发型师，佢只不过系透过个视像去教你点剪， 系 以及嘅就系话，如果你有人帮你嘅，譬如好似 Michael 咁样，啊阿嫂帮你嘅咁样，就嗰个人教阿嫂点样帮你剪。 但系如果你 就系咁样， 但系如果你一 一個人在家佢教我，我隻手都係咬唔到後面 剪唔到嘅。嗱、我記得嗰陣時候曾經有人同我講過，佢就話如果你嘅頭髮能夠譬如女仔咁先算啦，可以扎到一條邊嘅，你就可以將你後面嘅頭髮將佢咧撥前去前邊，即係好似啲鬼梳頭咁樣。 知道 明我講乜啦？ 精緻 係好似精緻咁樣，你將佢撥曬去前邊嘅時候咧，跟住就可以喺前邊嗰度咧就用一條橡筋扎住一條邊。扎一条辫，明唔明啊？咁其实你咪包住你嘅头噶，所以就你系咩都睇唔到。其实你眼耳口鼻已经为已经俾头发已经遮住咗噶啦嘛。就喺嗰度嘅话，喺条辫嗰度咁样剪出去嘅话咧、就叫做勉强可以剪到啦。 即系 收 后边， 冇错，就系、是、收你后边。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有机会会点样咧？会剪咗个 V 后边、明唔明啊？ 我明， 因为你系咁样 chop 落去啊嘛。咁样 chop 出嚟嘅时候， 但 系 我又唔留，我但系当然啦，我又冇留过咁长啦，我亦都唔系女仔啦、我想问，其实后边有几重要咧？唔收咪唔收咯， 重要噶， 系啊， 好 重要，好 重要噶。有时譬如可能啲女仔，有时你剪咗后边，同埋你留边后边系留有一啲发脚嘅咧，你个发型已经有唔同噶啦，同埋个面型都会有唔同嘅。所以其实你话即系重唔重要嘅话，当然如果你话喺呢个咁嘅时候嘅话，剪唔剪到头发嘅话系最唔重要咯， 系 咪咁话？ 冇错，健康嘅一切，我就 系 咁谂。你一个月两个月，我咪由佢留咯，厚啲咯，长啲咯，再唔系戴顶帽咯，咪。不过当你都系咁讲，就有啲岗位、有啲工作、有啲职业，你唔可以咁样蓬松嘅咁样，即系可能上级会俾压力你。喂，你咁样头，你点翻嚟 剪 头 发？ 系可能系咁咯，除非系咁咯，如果唔系由佢咯。 但系呢个时候嘅话，好多都系 work from home 啦，系嘛？同埋佢就我谂，即系作为雇主嘅，喺更加喺呢个时候嘅话，应该要更加包容咯。 冇错， 大家都唔想噶。譬如你又讲开就剪头发嘅话，有冇试过自己喺屋企度剪衰咗？ 我冇啊，我都好少自己剪，我唔敢剪。 系嗱， 阿友我都有试过，但系真系剪得好轻微，收一收前面咁。 系咪啊？我都有啊，我试过就有一张相，你记唔记得？你咪曾经同我讲过就，呢个 B B 好得意啊，边个嚟？ 你 仲话 你 仲话 摆上网噶嘛？ 系啊，因为我要收到1000个 like， 我先至。会摆上网嘛，但大家系冇啦，好明显，但唔想见到嘅话，我咪唔摆咯。咁我就系有一张嘅黑白照片，我仲记得嘅，就系我姐姐俾我睇嘅。咁啊，仲有嗰阵时候系几多岁，我已经唔记得啦。喺天台嘅，咁啊张相就好衰格嘅，即系同我而家个人一样啦。咁就系眯咗半只眼咁样，啲头发嗰个前边嗰个 fringe 咧， 好似游游戏嗰个公仔， 系啦 ，exactly 系嗰个木头人咁样嘅头发嚟嘅。咁原来咧就佢讲咗俾我知嘅，就系我自己学人剪头发啦。 但你好细个啫。你阿妈俾你揸把教剪玩啊？ 冇错，咁冇人理我就贪玩啦，剪剪剪剪，咁我就话点解会咁高个？就系因为我剪到岩岩残残，一忽一忽好似狗牙咁样， 好唔开心啦。 所以咧，我又冇唔开心，但系啲姐姐见到嘅话咧，会觉得你俾人笑，所以就会捉住我咧，就要帮我修剪。但系咧，因为我之前已经剪得好短啦，所以就唯有剪到一个就系超级 short fringe 咯。你前面望上去嘅话咧，好似一个清朝人咁样，即系个额头根本就系冇嘢啫， 冇错， 系啊咁样。 啊、就唔好乱嚟啦，不如咧有句留下先啦，好嘛？ 系啊系啊，喂，男人咧，其实咧，如果颈后边颈嗰啲发毛啊，即系嗰啲头发嗰啲毛毛， 你真系发毛啊！你 剪， 你坐喺屋企你真系发毛 咧，都好肉酸噶，成条颈都系头发。 唔系，我就系咁讲就系，如果你觉得你收咗你个样冇咁肉酸咩？ 系啊，我觉得系咯。 哦， 你要剪嘅，不如你剪短啲，自己 块 面先啦。你试下得唔得？有即系个喉咙嗰度剪一刀， 教子 哦，我借俾你 我唔参与，我唔参与，我唔想好似。 或者你用剃刀剪啦， 太毒啦，我觉得。 我剃刀得唔得啊？刮下佢， 刮下佢。 好啦，嚟今日咧11点后，我哋咧下嘅亲子时间咧有亲子医生啊， 哇，好嘢，等一餐， 教授我哋倾下偈。嗰、那个疫情里边点可以加强大家嘅免疫力啊？ 正啊！ 好， 带俾你有陈慧娴嘅《飘雪》。 有件雪飘过，飘于伤心记忆中，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正中？度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又再想起你，步拥飘飘白雪中，让你心中暖，去驱走我冰冻。冷风吹我醒，原来共你是场梦，像那飘飘雪泪下，弄湿冷清的晚空，原来是那么。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十六度嘅气温。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 让我再想你，却掀起我心痛。早经分了手，为何热爱尚情重？独过追忆岁月，或许此生不会懂。原来是那么可深爱你，此际换着我。 今日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未来数天仍然是有阳光，气温会回升少少噶啦。陈慧娴，我哋转出另外有日本版本呢一个飘雪。网上情，默默地我们分手了。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话题，年轻人现在怎样结束他们的情侣关系，通常用什么方法？有人说会默默地将对方在这个交友平台上删除或者 unfriend， 亦有些人说会清空所有同他有关的朋友圈。不过最多人说的一项就是说，我会默默咁疏远咯，从此唔会再揾佢，亦都唔会再理佢嘅任何信息。原来而家啲人结束一段关系嘅方法，唔系嗌交，系一种默不作声嘅疏离。就好似你唔揾我，我唔揾你，我哋好似仲系朋友，好似仲系情侣，但系我唔会再揾你，你又唔会再揾我。大家都知道，情侣呢个关系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可能有啲时候你嘅内心仍然会好挂住佢，希望可以见面。不过你再揾唔到任何见面嘅理由同埋见面嘅冲动。就咁样，两个冇分手嘅人，但你其实又分咗手。你哋好耐冇倾偈，耐到上一次倾偈系几时呢？都已经唔记得。但係你依旧冇将佢嘅名字从你嘅通讯录里面删掉，亦都唔会轻易咁去打扰佢。我哋细个嘅时候唔系咁噶，一旦同中意嘅人嗌咗交，就会有人问佢：你点解唔睬我？点解唔接我电话呢？长大咗之后，而家人无论内心装咗几多疑问，可能因为对方片刻嘅冷漠，就退缩，唔再出声。有时候我哋之所以唔联络佢，唔系因为唔挂住佢，只系惊当我哋揾佢嘅时候，佢哋嘅态度好冷漠，会令到我哋觉得好自卑。曾经有一个朋友同我讲过佢嘅恋爱嘅故事，佢分咗手好唔开心，我仲以为佢同男朋友嗌交咯，定系男朋友识咗第二个呢？原来乜嘢都唔系，嗰、那个女仔系咁讲。当时我同佢咧睇完一场戏，跟住佢就话：啊，我有事啊，送你翻屋企啦。然之后我喺嗰个通讯上边就话：点解今晚咁早送我翻屋企嘅？你平时已经陪我嘅时间咁少啦。睇完戏同陪多我一阵都得啫，跟住佢好似发脾气咁唔再睬我。我以为嗌一场好少嘅交啫，点知由嗰日开始佢就冇再揾我啦。而我亦都因为咁样，我嬲咗佢：你唔揾我啊，咁我又唔揾你咯。 到最后我哋就係咁样无声无息咁分开咗啦。甚至冇好好咁讲一句再见。有时我都想问返佢咁样分手嘅其实你有冇爱过我㗎。我问呢个女仔佢唔搵你啫你可以搵佢㗎。点解你唔搵佢问个明白呢呢、這个女仔就话最初我嬲㗎嘛点解要咁样对我啫后来佢一直都唔理我我就被失望同埋愤怒嘅情绪占据咗。我唔想示弱啊你唔搵我好叻咩我咪唔搵返你囉。我个自尊心唔允许我打俾佢。我哋嘅关系就咁无声无息结束咗。有时諗返都几难过㗎。我哋边个都冇做错。我哋爱对方㗎。就为咗自尊心慢慢就冇再见面。喺每一个不主动嘅背后都有好多无奈同辛酸。以前曾经在你身边大家分享过欢笑分享过一些的离愁别绪没想过最后竟然在无声无息之下那就分了手。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冷漠冷漠是最大的心死。分手不紧要最怕分手是悄悄地无声无息。我没有回音你都没有再打给我。到底点解要分手到底系咪爱过对方点解连最后一句再见你都唔愿意讲无声无息地两个相爱嘅人就成为陌生人。从此喺地球嘅同一个地方心就离开好远好远。 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 阿嘎江海嘉 打破界限，音乐共享。香港金曲颁奖典礼更系要投票支持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嗯，咁好多人咧留言啦，我哋嘅网上咧，阿梁佩琼咧，佢话咧，琴日喺佐敦新田地街市选择咗福花，咁我唔知咩叫福花啦，同埋青色嘅黄芽白，每斤20蚊。佢话我唔会拣较贵嘅菜心白菜仔啦，其实白菜仔琴日冇添啊，我净系见到菜心。 嗯， 咁咯，呢个时候如果嫌贵咧，拣啲平价啲亦无不可嘅，咁样佢如果20蚊一斤都可以接受，唔食菜咪食菇咯。佢话超市日本菇都系10蚊一包，咁啊自己衡量啦，咁样吓。 嗯， 佢其实不同味道啫，冇乜所谓啦。 系啊，我赞成你讲法啦。系、嗯、啊，我都系咁样啊。琴日我见到有一啲金菇，其实都系唔贵嘅。系啊，咁大家如果 金菇贵唔起啦， 系啊，金菇贵唔起，佢不嬲都唔贵嘅。咁、嗯、我就咪呢个时候嘅话，咪顶住先咯。好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头先我哋有讲到话自己喺屋企可以剪发啦。咁啊 ，Carini 咧，佢就系话。睿睿，我都有试过精子 DIY 剪发，佢话 OK 噶，嗱，我真系冇讲错噶，真 OK 噶。前面长头发嗰啲嘅话，如果你真系要收后边咧，呢一个系一个方法嚟噶。 男仔咧，以前有人教过我噶，买一个好似嗰啲自刨器嘛，即系好似一个 梳刨咁， 梳刨咁嘅，就伸喺后边。即系如果你要。同埋佢有得 M 幾多 mm 教噶嘛，係啦，咁啊刨刨刨刨刨，我諗總會有屋企人可以幫你嘅啫，係咪？即係幫少少咯，刨唔到嘅地方咪由佢哋幫你刨咯。 其實嗰啲都唔會有啲咩事㗎，即係嗰啲咪係好似你寵物店 咧，刨短 幫啲小嗰啲狗仔、啲貓仔啊、狗仔啊咁樣， 係 啊，刨短嗰啲啫嘛。因為佢有一個一個嘢，你插咗落去之後嘅話咧，佢係唔會 即係唔會太災難， 唔使太擔心 嚇、嗯。好啦，快到11点咁啊，翻嚟咧，我哋今日咧親子時間嚇，我哋三個講下啲親子話題啦，同埋会同我哋讲下疫情啊，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咧安全少少嘅？先听11点新闻。 包括特区宪制秩序同国家发展、公务员领导能力、喺服务中应用创新科技以及国际视野。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近日引发购买潮。北京市警方嚴厲打擊在指定銷售網點等地高價倒賣冰墩墩並非法牟利的行為，至今查獲三名違法人士，都已經依法作出行政處罰。北京市警方提示廣大群眾，相關部門已經公布北京冬奧會特許商品將至少持續銷售到今年6月底，目前已經協調採取積極措施推進生產，會有源源不斷的冰墩墩供應到市場，民眾應該理性消費，切勿從黃牛手中高價購買，以免受到經濟損失。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度雲帶正是覆蓋華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系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443点，总成交金额63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3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61.4系跌7.5。药明生物最新系报61.4跌8.5。腾讯控股479.4升9.4，阿里巴巴118元升6.8，美团229.8升8.8，快手92元升2.05，中国移动57.25升1元，中国平安65元升8毫，安踏体育132.1升8.4，盈富基金24.92升4.4，友邦保险86.8升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10.573，瑞士法郎8.434，欧元5.58，加元6.14，新西兰元5.186，欧元8.91， 每百日元兑港元 6.757，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1.62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530 点，升246点，港金报16,97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93美元，卖出182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暂时正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啊，渡船街天桥转落去油麻地之路咧，现时较为多车噶。而西九龙走廊近住骏发花园段咧，因为有工程嘅关系，骏发花园嗰段嘅西九龙走廊来往方向快线都系封咗路嘅。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新界咧大围嘅积运街因为爆水管，介乎营运里至到积泰里嗰段嘅积运街暂时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因为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正村、正康楼、粉岭、雍盛苑、雍瑞阁、九龙城道208号、将军澳翠林村彩林楼、深水埗美居中心6座、青衣长亨村亨丽楼、葵涌宝星中心 B 座、大围景田苑民心阁、大埔富善村善翠楼、土瓜湾益丰大厦 A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话你知， 我有几本书要拎翻屋企，可唔可以借你个环保袋俾我啊？ 可以啊，但系佢唔系普通嘅环保袋，佢叫乐肯袋。 乐肯袋个名咁得意嘅，等我上网查下系咩嚟先。 乐肯袋喺印尼巴布亚中部地区广泛使用，佢嘅携带方法独特，当地人会将佢悬挂喺头顶，可以用嚟装嘢。仲可以用嚟孭小朋友添啊！ 我睇到资料就话咧，当地人会将树枝、树皮切好，然后用热水浸泡，剩余嘅木纤维晒干之后会被搓成绳，然后就可以用嚟织个网状嘅乐肯袋。印尼巴布亚省嘅女性细细个就要学习编织乐肯袋，因为喺以前识得整乐肯袋系一位女性成年嘅标志。 由于制作乐肯袋嘅过程好讲技巧，编织一个至少需要3星期，加上而家越嚟越少人学整，呢种传统手艺有机会失传啊！ 所以喺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乐肯袋纳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个乐肯袋系我印尼姐姐送俾我噶，你用完一定要俾翻我噶、哦。 梗系会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项目决赛，谷爱凌为国家队攞到今届冬奥的第3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好啦，翻嚟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啦，十六度气温，相对湿度76%，咁今日呢个确诊数字又飙升啦吓，咁啊居民去到千几个啦，咁希望大家咧即系呢个咁样嘅大势之下咧，真系要保重身体啦，每日做好自己份内嘅事情啊！欢迎埋我哋嘅闺中密友阿马小龟， 突然间变得闺蜜啦， 闺蜜系嘛？ 系你只闺，着住只蜜， 系、啊、 你好， 马小龟。 喂，喺度喺度， 乖乖地啦，知唔知啊？唔好周围去， 唔好周 围去， 因为我啲 fans 都话叫你咧，真系要奉政府谕，唔好周围 唔好做只野心龟。你知唔知呢排大 我心龟，我今日一定心龟。 系啦，做心龟啦。 嗯，咦？你唔系开、哦、你唔系开心机系嘛？ 我冇开心机。 哦，但系好似 fit fit 地咁啊啲声，唔紧要。咁啊，总之呢排咧，大家就小心啲。不过咧，我哋作为一个叫做普通市民啦，咁啊都可以咧听下啲医生哥哥讲咧， 即系攞翻多啲资讯， 攞翻多啲资讯嘅吓，因为我哋都唔想今次咧，即系有啲乜嘢咧，就大家唔舒服，令到屋企人又翻唔到工啊， 自己又担心， 又担心啊，咁样系啦，好嘛。 好。 咁所以咧，我哋啊亲自医生啊，多啲 chance 上次唱圣诗嗰个， 佢好犀利啊！ 啊、 多才多艺啊！马姑娘又嚟啦！ 马姑娘，欢迎我哋 Doctor Chan 先 ，Doctor Chan， 耶！ Hello, 欢迎 Doctor Chan， 各位好，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系啦，以 Doctor Chan 把声仲清过马小强， 我都觉得系。 恭喜发财啊，陈医生！ 你好啊，马姑娘。 你哋听到你哋听到大家声系嘛？听到， 我梗系听到啦。 未唔系 好清楚 你啊，陈医生。 我都系啊，都挂住你啊，陈医生。 我想问一样嘢，阿陈医生啊， 争陈医生。 其实咧喺而家呢个咁嘅大气候里边咧，我相信你哋啊，嗰个每日接触嗰个风险系大过我哋好多普通人，因为你每日嚟你哋都系病人嚟噶嘛。其实你哋点样保护自己，或者你啲姑娘点样保护自己嘅咧？我想问啊，首先 唔系马姑娘咯。 马姑娘叫名啫，你估真系马姑娘咩？ 姓马叫姑娘啊，呢个姑娘。 阿陈医生， 系陈医生， 系啊。其实咧呢段时间疫情咧，咁其实我哋都有好多措施系要做啦。咁其实都可以有好多tips 俾大家啦。咁首先基本嘅即系个人卫生咧，我谂其实每一个香港人咧，过呢两年都已经好叻噶啦。我相信即系包括即系我哋即系好多时候咧，都会佩戴个外科口罩啦。咁其实外科口罩咧，其实大家咧戴得啱啊。不过咧，我就想提醒大家咧，即系佩戴前后咧，其实都要留意翻个手部卫生咯，即系举个例，我哋啲姑娘同事啊，或者医生啊，都常日都要提醒自己咧，系要洗干净只手去戴口罩啦。跟住戴完口罩，譬如当你除口罩，即系譬如翻到屋企啊、室内嘅时候咧，咁除完口罩咧，其实你要洗翻只手先得咯。有时就系你挂住除咗只口罩，可能抌咗佢啦，跟住之后咧翻到屋企咧，你就未洗手，咁其实你接触咗口罩嗰啲菌咧，咁又黐。黐咗去你只手嗰度，咁又会即系增加咗感染风险。咁呢个系有时会忽略咧，我哋要提翻大家咁样。 Doctor Chan 啊， 讲紧或者口罩咧，亦都有人而家个讲法嘅，就系话如果真系太过担心嘅，或者可能个身子唔系咁好嘅，出街嘅时候嘅话，我再戴多一个，即是话喺我哋讲紧我哋平时已经戴嘅口罩之外，咁我哋再戴多个布口罩，你又点睇咧？ 其實咁樣嘅，根據而家外國咧好多地方，舉個例，好似美國咁咧，都會建議咧都考慮戴兩個口罩嘅。咁即係其實一個外科口罩咧就係我哋比較基本嘅建議啦。呢個係即係最低消費㗎啦。咁但係譬如有啲特別嘅情況下咧，譬如有啲外國嘅幼稚園啊，或者啲小學啊嗰啲咁樣咧，即係都會建議啲小朋友會戴埋兩個口罩嘅。咁其實我諗即係大家都知道，而家最擔心嗰只新冠嘅肺炎嘅病毒咧。其實就是用一個飛沫或者是接觸的方式去傳染啦。咁其實有時啲口罩咧佢會比較係去保護，就係保護兩方面嘅。一個就係你當你自己打乞嗤啊飛沫噴到之後咧，會即係感染到身邊嘅人啦。咁另一方面亦都保護人哋嗰啲飛沫咧就咁接觸咗你啦嘛。咁所以其實好似兩道門咁啊，即係平時一道門係一個嘅保護啦。咁而兩道門就係一個 double 即係雙倍嘅保障。咁當然啦，即係呢樣嘢嘅實行咧，唔係話咁即係咁容易啦，因為有時即係始終戴，我哋習慣咗去戴一個口罩，咁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兩個口罩就唔係必須，但係一個口罩咧就真係必須啦。咁同埋頭先所講咧，反而喺戴口罩即係要揾一個適合自己面型啦，即係有時譬如太大太細都唔理想啦，同埋即係都要留意咧，就即係喺戴口罩嘅前後咧個手部衞生，就頭先提及過。都是紧要的。 其实 Donald Chana 最近呢有一两其实口罩我们都知道的，譬如两个口罩如果大家能够容忍的那我都也都模仿是不是木布口罩也好或者两个 surgery 口罩也好。但最近呢有一两个个案呢就是都好像都很真实的了，就是说呢有些感染个案呢就在地铁站大家擦身而过的这样。那就是说牵涉到眼睛那个感染，其实你觉得我们现在需不需要戴埋 眼罩 或者有些面罩呢，就是一块胶这样 遮住嘅。 遮住成塊面嗰啲，係啦係啦咁樣。你覺得即係普通市民出街就有冇需要要去到呢一個級別咧？ 嗱，老實講咧，我就會建議喺小朋友做呢件事嘅。 哦。 因為始終咧，小朋友咧，佢哋即係自我嘅即係個免疫系統。就冇成人咁強啦。咁另外咧，佢哋容易譬如啲會捽眼啊、接觸啊，咁樣就會比較係適合。尤其是咧，其實我哋講緊兩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平時如果係冇大人嘅監管下，係唔適合戴口罩啦。咁但係如果係有大人監管，因為驚個口罩會焗親佢哋，影響呼吸啊嘛。咁、 okay. 所以我都見到有啲，譬如我哋即係兒科醫生就睇好多朋友咧。婴儿咧，有时家长出街就好醒目，都帮佢带一啲即系有啲透明胶片嗰啲嘅 遮晒成块面嗰啲啊嘛， 即系有个屏障咁样嘅。反而就冇戴口罩咧，其實個保障都即係都係可以接受咁樣咯。咁你話去到大人咧，你話要去到話啊戴口罩再加埋眼罩出街咧，就我諗暫時就未必有咁嘅必須。咁不過如果我哋喺診所嘅即係做法咧，有時譬如有啲高危嘅情況啊，譬如佢都有傷風感冒啊，或者我哋有啲檢查咧，咁我哋就必須係要戴眼罩嘅。咁所以你問暫時呢刻咧，我就覺得其實咧個要做足一啲嘅基本嘅防禦就好緊要。 其实同埋咧，有唔知边个提过咧，佢话四个钟到就要换一次口罩，即系话口罩，因为你讲，尤其是我哋有讲嘢啦，你冇讲嘢可能就唔会咁容易整湿啦。但系如果你有讲嘢嘅，咁啊四个钟头换一次咧就比较稳阵啲。需唔需要去到咁 extreme 咧？多谢。 嗱，就我就觉得咧，好视乎于咧每一个人嘅个人情况啦，即系譬如讲紧我自己。其实我就真的换得很密的，老实说。譬如我中间吃完晏回来我又会再换。总之我离开新诊所出入啊，我又会换一次的。都好看看你自己即是自己的存货有多少有多充足啦，第一啦。第二样东西，即当然呢换口罩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换口罩的过程中呢，即是不小心的话呢，反而你就以为换了一个很干净的口罩，点不知你的手呢就将第一个夹。用去第二個口罩度，即係呢樣嘢反而我覺得係要，即係其實各位市民要係留意多啲咯。咁如果佢能夠喺手口前後個過程係做得順利同埋做得衛生嘅話咧，咁其實我諗四至六個鐘換一次口罩無可厚非，當然係有佢嘅價值喺度。咁亦都睇下視乎於嗰位朋友佢究竟咧佢嘅譬如翻工或者係佢係佢處理嘅常生活入邊，佢多唔多要去接觸其他人啦、或者係佢需唔需要多好多嘅講嘢啊，或者即係個活動嘅情況係點樣咧？ 好啦，咁出咗街嘅咧，咁我又想知道啦，就系 Dr. Chan， 你会点样教我哋咧？因为我就成日都会好担心嘅，就系我哋都仲系要翻工啦。咁如果出咗街之后翻咗去嘅话，我鞋唔入屋，咁呢个就系最低消费噶啦，知道噶啦。但系你嗰啲衫咧，未必能够日日洗噶嘛。譬如可能你着皮褛，或者系着一啲比较厚啲嘅褛， 根本唔会洗。 系啦，我哋应该又点样去处理，先至可以令到嘅就系话，哇，唔会喺屋企嗰度咧，即系喺外边度带咗一啲菌。 使唔使搵啲消毒剂喷匀全身咧？每日 要点处理？ 其实都问得好好啊。咁就譬如我哋诊所有特别嘅做法啦，即系我哋啲医生衫咧，其实我哋每日会更换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普通市民啊，咁佢未必做到学你话斋，日日去洗晒所有嘢咧。咁其实喺即系翻屋企之前咧，当然就系要做一啲嘅即系消毒啦。咁而家都好多嗰啲喷雾系帮到佢，即系入屋之前咧，你要做晒喷雾嗰啲咁啦。我通常建议就翻屋企都将嗰啲即系你街外嘅衫咧，即系换晒出嚟，摆一个你常摆嘅地方啊，同埋就最好就冲个凉啊，清洁咗自己就会好啲啦。咁去到翻工嘅 setting 咧，即系翻工嘅环境入边咧，你又未必做得咁多呢样嘢。咁但系反而咧，而家建议即系起码晏昼食晏嘅时候咧，其实而家我见到啲数据好多系即系食饭你除口罩食饭，咁嗰啲感染风险就增加嘅。咁所以我相信即系我哋而家都会建议即系大家都唔好即系聚集一齐食嘢啊，即系都系个别食嘢，即系冇办法，即系呢段时间即系一个非常时期，即系大家要多加留意咁样。 其实咧，我最近咧睇到，其实今日唔系最近，今日睇到一个所谓新发明啦 ，Doctor Chan， 你听下啦。咁咧，佢将嗰个口罩咧一分为二啊，即系鼻罩同口罩。咁佢食嘢嘅时候咧，你可以将个下边搣走咗，搣走咗个口罩先，就吸住个鼻嘅，但系你个口食到嘢嘅。咁食完嘢之后就戴翻嗰个口罩，就变翻一个全面嘅口罩。就系咪好奇怪咧？即系嗱，譬如你食紧嘢，你个鼻都系笠住，我又未试过笠住个鼻嚟食嘢，会唔会好辛苦咯？嗬！但你觉得呢个发明即系其实能唔能够减低个感染？ 鼻罩咧，咁其实就老实讲，你讲紧成人啦，咁就其实咁样食嘢系食到嘅。不过我第一个考虑咧，我就唔太过建议啦，暂时喺呢个阶段，因为其实你系即系半戴鼻罩，跟住又除咗个口罩去食嘢、其实系冇啲咩特别嘅分别嘅。老实讲， 都系喺你嘅口嗰度、 你其实都减低唔到嗰个细菌嘅，因为你其实只要打开个口咧，你啲飞沫已经喺个口度喷嚟，个机会仲大过个鼻度喷出嚟噶嘛。咁你第一就呢件事，你嗰个鼻罩嗰刻，我唔睇到好大去减低个感染嘅风险啦。咁而且咧，仲增加咗另一個可能你未必會察覺嘅風險，就係、是、當你食完飯，可能好順手就戴翻嗰個口嗰部分啊嘛。咁其實咧，你又會諗下咧，嗰、那個口罩本身已經戴翻去嘅時候， 污糟咗。 究竟你中間咧喺進食嘅期間咧，嗰、個口罩嘅處理係點樣咧？頭先。即係或者會唔會就掉以輕心咗？即係譬如話個鼻啊，同埋個口嗰啲菌咧，會周圍去接觸到咧咁樣。咁所以我相信呢個唔係一個即係大衞而家暫時去做緊嘅方式嚟嘅。咁當然啦，大家都即係好有創意嘅。咁即係其實可能又要平衡翻感染嘅風險，但係又唔想自己太辛苦。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我認為喺食嘢嗰個段時間咧，縮短個時間咧，反而仲有幫助嘅。即係唔好同人周圍。啲同事傾咁多偈啦，即係真係食飯嘅時候， 真係食不完審不語啦， 要係一個。有啲公司 office 咧，佢可能有啲膠板，即係可能即係有少少個人化咗嘅地方，你食嘢嘅地方咧進食咧，咁你就除低口罩喺一個盡快嘅時間，譬如十分鐘、十五分鐘食完就戴翻口罩，清潔翻個地方。咁呢啲都係啲我諗係一啲比較可行嘅，即係繼續仍然要翻工嘅一啲嘅朋友咧，佢可以留意嘅地方咁樣。 另外仲有 Doctor Chan， 我想問一個問題啊嚇，就係、仲有頭先我哋就係講口罩，我哋讲咗半个钟，咁但系因为呢一样嘢已经成为咗我哋而家嘅必须嘅要用嘅嘢，弃置口罩咧，大家又系咪成日都会掉以轻心咧？因为我好唔开心，我就见到嘅就系周围啲人咧就会 周围 吃，就系乱咁掉，甚至乎连接下佢都冇嘅。咁其实实际上我哋正确嘅弃置口罩呢样嘢系咪都好重要？ 系啊，即系咧，因为其实本身咧呢、這个气质咧就关乎一个公德心嘅问题嚟嘅。即系因为你个口罩咧，当然你接触你嘅面部嗰个部分咧，当然就系会比较冇咁清洁啦。咁我哋会建议咧，你系向内接嘅。咁啊向内接，即系对接两次。 即係上下對接啦，橫向對接兩次啦，咁就基本上咧可以揾條嗰、那個口罩框住耳仔嗰繩綁。 绑翻佢。 当你中途除低嚟食饭嘅时候，你都会做呢个动作，都会接一接咁样噶嘛。咁、相同翻做呢个动作，咁就即系小心去摆放喺个垃圾桶咯，就唔系话周围乱摆咁样咯。 冇错。 咁因为始终嗰个菌咧，即系你都要为己为人咧，我觉得呢样嘢都系值得去留意 的。重要嘅。好，喂，11:26噶啦，咁啊翻嚟咧，继续同阿 Donald Chan 倾偈，听住歌先，好冇？唞唞先啊，大家。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星盘不需竞赛，不保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应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Little Miss Janice 啊，去到11:29，听紧风骚发人嘅啦，17度气温，相对湿度75%嘅。咁啊，头先同 Donald Chan 倾完偈，一阵翻嚟会继续吓讲下，不如讲有咩可以令我哋 增强抵抗力、 增强抵抗力咧？咁样样吓， 打地病菌， 冇错啦。先睇11: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1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625宗确诊，大部分是本地感染。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完成强制检测，发现29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前日将富月楼列为受限区域，并在寻日延长相关宣告的执行日期至今日。两次检测共有大约4820人次接受检测，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厦内大约875户。当中76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和宏盛阁的围封强检行动先后完成，其中宏志阁 大約530人接受檢測，發現4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黃星角大約500人接受檢測，沒發現陽性檢測個案，但是一個樣本需再次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私人處所聽日起禁止多於兩户人聚集，食物及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指出，家庭是以住户作為單位，如果有三批來自三個住户的人聚集在一個私人地方，屬於違反多户聚集，但是照顧者就不計算在兩個住户限制之內，只要照顧者逗留的目的是為了照顧，不是純粹探訪。陳松青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提到，如果有幾名已經成家立室的子女分別來自不同住戶探訪長者，在疫情嚴峻之下，正正是不想有的跨住戶聚集。他說老人家如果未接種新冠疫苗應該盡快打針。陳松青在另一個電台節目表示，當局不會主動逐家巡查，因為做法較擾民，但是強調個案追蹤辦公室追蹤能力相當強，若果辦公室追蹤個案過程之中發現有人違法，一定會嚴正執法。美國國會眾議院投票通過一項短期政府撥款法案，以確保聯邦政府有足夠資金繼續運作到3月11日。眾議院以272票贊成、162票反對通過法案，法案其後送交參議院審議，參議院需要在今個月18日之前通過法案，並且遞交總統拜登簽署，才能夠避免聯邦政府停運。由於民主共和兩黨暫時無法就去年10月開始的2022財政年度聯邦預算案達成共識，國會只能夠通過短期政府撥款法案，以暫時維持聯邦政府運作。國會曾經在去年的9月、12月兩次通過臨時撥款法案，以確保聯邦政府有足夠資金繼續運作到今年2月18日。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5点，升476点，总成交金额72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6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9.8，升9.8；药明生物61.9，跌3.5；阿里巴巴118.1，升6.9；中国移动58元，升1.75；美团230元，升9元；快手93.2，升3.25；安踏体育132.1，啱啱转咗系报131.9，升8.2。中国平安65.1，升9毫；盈富基金24.96，升4.8；建设银行6.16，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15.38，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9，人民币6.362，英镑对美元1.35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98点，升314点。港金报16,99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8.37美元，卖出1,828.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个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就上桥位多车少少。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附近。九龙嘅路面方面咧，睇下大家啦，油麻地炮台街因为有干线工程嘅，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嗰段嘅炮台街咧系封闭咗噶，受影响嘅驾驶人士就请改道行驶啦。而西九龙走廊近住骏发花园段咧，都系因为有工程，来往方向嘅快线咧都分别有封路措施噶。而新界咧就西贡嘅濠涌路因为工程嘅关系，介乎西贡公路至到濠涌北路嗰段咧就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家去西贡公路方向就比较多车少少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松仔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爱情事》，作曲张家诚，作词张美妍，主唱连诗雅。 用爱开始，每一天白发也稀疏，未相厌。 《噩梦经》，作曲陈建安，作词 Oscar， 主唱陈建安。非洲的六十秒，作曲 ROOT， 作词 Jan Curious， 主唱 ROOT。 非洲一分钟可比香港一分钟更美。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这位小朋友赢得不加满分的秘密续写暨讲故事比赛的季军和杰出创意奖，还有就是网上最具人气奖，这么厉害，不知道他的故事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我和妈妈就想创作这个故事，创作得感动一点和生动一点。 今个星期的小嘉宾有陈卓贤小朋友，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的美电康康啦。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22线。 嗨，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1:08啦，我哋翻嚟咧，风骚快活人啦，梁家章、李丽瑞加埋电话里面马小强，仲有 Doctor Chan 嘅。 Dr. Chan 啊，系啊 ，Dr. Chan， 我想问你嗱，咁啊，我哋做晒所有咧咩口罩啊、面罩啊、咩、等等做晒之后咧，我想问咧，其实嗱，我最近咧自己傻傻地咧做咗一样嘢咧，我系食多咗橙嘅，即系我以前听人讲咧咩食橙咧咩维他命 C 咧、就可以 增强 抵抗力。其实呢一样嘢咧系一个迷思啊，定系真系而家呢个 moment 咧，我哋都系应该喺呢一方面，即系从除咗呢一个防御之外，都做咗多啲自己自我增强抵抗力咧。 嗯，哇，这个问题好好。咁咧就我同阿继章都系朋友嚟嘅，因为我每日咧都一个橙嘅习惯。 哇，好乖哦。 系啊，因为其实咧，嗱，有丰富维他命 C 啦，咁同埋都纤维素咁样啦，咁我哋讲緊防疫呢，头先讲咗口罩啊，或者啲洁手液啊，或者系啲即系出外嘅嘢之外呢，其实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咁飲食方面呢，其实食一啲维他命 C 丰富嘅食物啦，橙系一个其中一个好好嘅方式啦。咁有啲家长都帮食一啲嘅补充剂啊，或者啲保健品呢，其实总之有维他命 C 嗰啲含量呢，其实会提升身体嘅抵抗力，减低呢，就算即係你都知而家个 Omicron 啊呢隻病毒都传染力唔高啦，咁喺社区都爆发得好犀利啊。咁当你接触咗嗰隻菌，但係如果你身体系抵抗力好嘅时候呢，咁其实呢都减低咗嗰个发病嘅情况，咁都系帮助到自己，帮助到你身边嘅家人咁样嘅。 除咗你有维他命 C 咧，丰富嘅食物咧，除咗你话橙之外嘅话，仲有冇其他嘅选择噶？ 其实咧，近呢十年咧，都有好多嘅科学研究，就发觉原来益生菌咧，亦都系另一种咧可以调理个肠道卫生同埋提升个身体嘅免疫系统嘅其中一种嘅保健嘅，即系一啲嘅即系物品可以考虑嘅。 嗯哼，系，我都记得嗰阵时候你都有提过， 系 你都有讲过，系啊，益生菌。 系啊，即系其实所以变咗你话维他命 C 同埋益生菌呢两样嘢咧，就系一啲嘅额外可以增强个抵抗力嘅方式。咁其实咧，除此之外，嗱，头先讲紧食物啦，咁其实咧有时家长亦都会忽略咧。飲水 嘅 喎，係啊，好多人都會諗咧啊，飲水，尤其是我而家好多小朋友嚟即係回診嘅時候咧，我問翻啊水咧，小朋友成日都唔係好中意飲水嘅，即係或者係 even 成人啊，即係譬如啲父母咧，自己都未必有好多常飲水嘅習慣。咁我哋傳統通常教即係一日都起碼飲六至八杯水啊，大人就咁其實細路其實。水呢樣嘢咧，飲即係有多冇少，咁其實多咗都係排出嚟嘅啫。咁但係原來好多科研咧，即係唔講，大家未必去留意咧。原來飲足夠嘅水分咧，保持身體嘅水分，即係個循環系統係即係理想嘅時候咧，原來都會增強咗抵抗力。 嗯，相信嘅。喂，馬小姐。 系， 有冇嘢要咪俾你問下醫生啊？咁難得今日揾咗多得聽。 有啊有啊，醫生。 系、马姑娘， 认唔认得我把声啊？ 梗系认得啦， 咁难听。姑娘把声，姑娘通常啲把啲声都系好听噶，嗬？有啲气，有啲咩可以帮到你？ 啊、 但系难，系啊，难听 啊！ 姑娘真系得你啊！ 医生，我有嘢想请教你啊！你知啦，而家呢个情形咁即系咁危急。其实咧，我咧呢两晚咧，如果有少少觉得喉咙少少痕啊，我啊即刻食一粒嗰啲叫做成药啊，即系感冒嗰啲成药。 痕都食， 你觉得咁系啊？因为我唔想嗰啲咩差池啊。其实咁样系咪即系紧张得滞，定即系话最好唔好，或者可以点样去补救咧？即系你感觉哇，即系好似冻好冻，突然间摄一摄咁样吓。 你都系私人会诊啊？ 呢排其实过去呢几个礼拜咧，我都留意香港啲天气都转得快嘅，即系又比较冻啲啦。咁但系暖少少。咁有啲朋友都同我讲话，容易有啲感冒啊，嗰啲病症可能有啲。或者可能鼻又乾乾啊，可能又打兩個黑黐啊等等咁樣。咁其實我諗呢幾樣嘢啦，首先第一樣嘢呢就水分，頭先都講過，其實都幾重要，尤其是馬姑娘你口乾呢，真係快啲飲多兩杯水。咁即係你有冇啲飲水嘅良好習慣呀、反問 有啊，自從你講咗話你同你女女鬥快飲水之後呢，我每日都幻想同你鬥快飲水㗎。 咁開心。 佢幻想咗喎，你留意一下。 佢冇真係做。 佢冇實 行噶？ 我有啊， 虛而飲水。 咁我真係要幻想咧，送張貼紙上嚟嚇你先。 你嗰只你張貼紙係點樣畫？ 真係飲水噶，我都成日教我啲小朋友咧。即系喺诊所度咧，我成日都有支水喺我身边咧，我一日饮起码三支嘅，即系早午晚咁样咧，真系唔怕多嘅水分。 知道。 咁譬如特别系头先你话喉咙干干地啦，咁水分梗系帮到你啦。咁、另外就梗系要食多啲维他命 C 丰富食物啦。咁、即系橙系其中一样啦，或者你可以买啲维他命 C 补充剂亦都可以啦。咁头先又未讲一样，我又觉得好紧要嘅板斧，就系、是、睡眠啊。咁、我今日问下。阿马姑娘，你夜晚几点瞓觉噶？ 瞓噶。 喂，马姑娘，你答人啦。 到啦。 咩话？ 一点钟到啦，一点钟。 几多点起身啊？咁。 哇。 七点咯，七点钟啲。 哦 ，OK。咁啊，即系其实基本上，你知唔知你应该要瞓你几多个钟先叫足够咧？ 七个钟。 系啦，哇，醒目、哦，你噏就噏到七个钟，但你就唔系做紧七个钟啦。咁诶，咁就其实咧，理想同埋实际系有少少距离，但系我哋希望将个距离拉近啦。咁、其实即系譬如讲紧一个简单资讯话俾大家听啦，譬如每个小朋友嘅年龄唔同咧，佢嘅睡眠要求亦都唔同噶、哦。咁、你估下，譬如一个典型嘅小朋友五岁啦，咁佢每几多钟？ 我估十个钟。 我估九个， 阿计张好顶、哦，快而准、哦，就系十个钟。 哇， 系啦，咁你又问下啦，知就知要即系五岁要瞓十个钟啦。你又问下你屋企啲小朋友系咪有咁嘅习惯咧？ 冇啦， 个钟咧， 我屋企个小朋友六个都唔知道，六个 钟即系朝早七点起身噶咯。 两日加埋应该有嘅。 但系咧，其实咧，阿医生啊 ，Doctor Chan 啊，我头先咧听阿马姑娘讲完咧，我有少少咁谂，其实好多都市人啊，唔单止马姑娘，有冇需要一点钟瞓咧？到底佢头先一点倒数嗰三个钟？佢系真系做紧啲好紧要嘅嘢啊，定系只系无无聊聊坐喺度滑下手机啊、发呆啊？即系其实有啲习惯系可以改变嘅。譬如马姑娘，你一点前嗰三个钟你做紧乜嘢？ 嗱，我通常咧十一点咧就会睇新闻啦，睇到十二点。 你十一点点解要等十一点先睇？因为啲新闻未发生。 最后新闻啊嘛， 最新鲜啊。 咁你睇新闻都唔会睇三个钟噶。 唔系，咁我譬如话十二点之后咧，我跟住咧就上床啦，上床咁啊，跟住又谂下。听日做啲乜嘢嘢啊？等等等等，然后 谂一个钟 去。 哦，即系原来你系一个勤力嘅雇员嚟嘅，即系你最尾，即系你临尾嗰一个钟，唔系人生临尾啊！即系我讲你每一晚临尾嗰一个钟咧，就系谂下第日做乜，就谂一个钟。 系啊， 哦，乖错乖错你啊！原来你咁勤力噶，真系应该出翻份粮俾你。原来你每晚谂嘢噶，真系我以为你冇谂嘢，真系。 佢夜晚谂完之后做节目唔谂噶啦。 我从你嘅平时嘅表现，我以为你从来冇谂嘢嘅。我唔知啦，你每晚都谂嘢。 佢谂一啲嘢，唔系课节目嘅。 好彩经过呢个咁嘅访问， 我就明白啦。原来你系个咁勤力嘅雇员，真系俾翻个勤力奖 我哋唔啱。 吸翻个红珠俾你，我之前吸黑珠啊，真系错。 冇错，嗱 ，Doctor Chan 啊，其实讲话即系够唔够瞓嘅话，就会影响到即系自己嘅免疫力啊，或者系抵抗力啦。咁其实我哋又可唔可以知道嘅就 非常重要啊。 系啊， 因为咧嗱，你又即系而家咧，我哋其实就我哋讲紧抗疫咧，就有五大措嘛。 嗯， 头先之前提及。罩啊嗰啲咁嘅個人衞生啦，咁、第二樣嘢都講營養啊、維他命 C 或者生菌等等啦。咁、其實飲水又係頭先再講咗啦。咁、第四樣就係睡眠，第五就係打預防疫苗啦。 啊、 即係呢五樣嘢咧，其實如果你做足嘅話咧，咁其實咧我相信咧我哋會好平安咁過渡到呢、這個即係咁大嘅挑戰啦。咁、其實所以變咗咧嗱，睡眠咧。就唔使錢嘅，即係其實，但係個問題咧，你係要改變你嘅生活模式，即係好似頭先馬姑娘咁，佢好好啦，即係佢凌晨一點鐘、凌晨十二點開始諗嘢啦。咁我諗我哋會 但係醫生，但係醫生 早少少。 醫生唔係我想點，我想講點解佢十二點開？點解十二點開始諗嘢咧？因為過去嘅廿三個鐘頭佢冇諗過嘢啊。佢全日廿四小時，佢係由十二點開始先諗一個鐘頭。 佢諗一個鐘頭點？點解廿三個鐘頭都唔諗嘢？ 係佢嗰廿三個鐘頭佢。脑系 empty 嘅，你知唔知啊？系啊， 要等我你喝下佢哋啦。 系啊，我哋集中翻啦。咁就其实睡眠咧都想提下大家。咁咧原来都唔系就系讲钟数嘅，即系譬如话你凌晨一点啊，我又砌够七个钟或者八个钟，我九点先起身又好冇咧？其实都冇咁理想嘅，因为我哋讲紧睡眠个科学咧，其实都好同嗰个太阳嘅运作啦，即系个日间同埋夜间个分野咧，去帮助咧，原来我哋生理时钟咧都会有啲调节咁样嘅。咁所以譬如就算你去瞓足个时间嘅长度咧，其实咧喺边个钟数去入睡咧，都会影响嘅。咁样讲紧咧，喺半夜即系长时间，即系譬如讲紧九点钟啊、十点钟啊去瞓觉，即系瞓到第二朝六七点呢啲比较理想嘅即系作息时间咧，其实就 fit 翻嗰个生理时钟同埋嗰个时间咧，其实身体入边咧排毒嘅能力啦，或者可能嗰个叫做即系清理翻一啲嘅即系唔需要嘅即系物质啊，或者系等等咧，可以提升翻咧个抵抗力。 都是好嘅、 哦，即系等于中医嘅角度都有讲过噶吓，即系咩时候系最好？可能十一点之前嘅话，你最好要瞓觉，因为咧就你个肝经啊，唔知啲咩经啊咁嗰啲， 系啊， 系啦，喺嗰个时候开始做嘢。 中西医嘅角度咧，都系好着重于嗰个睡眠个质素同埋嗰个 明间。 明白。阿 Sarah 琴晚几点瞓 啊？我琴日系十点钟瞓觉。 我琴日九点。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总之十一点之前我就一定要瞓觉，但我发觉咁样嘅身体系真系好啲。 真系要六点几就会起身嘅， 系 因为我要做完一啲嘢先翻到工，咁所以我逼自己九点都唔系逼嘅，因为我真系会攰嘅，九点几我瞓嘅。但系咧，其实马小强，我想讲下咧，而家咧都市人咧嗰个手机收新闻都好 update 噶啦，即系所以你需唔需要一定要睇埋最后新闻？最后新闻有几唔同咧？系咪先？你可唔可以喺九点钟到睇手机嘅新闻，或者差唔多都系嗰啲嘢啦？咁然之后你系早少少上床，我俾你谂一个钟，十点已经瞓啦，系咪先？ 嗱，另外除咗你话即系头先讲紧， 听日咧起身啊，马生咧阿马姑娘又顶咗啦，再 系啦，醒啲系咪？希望佢醒啲， 要醒好多。 其实原来 Dr. Chan 都系企喺我哋呢边嘅，多谢晒你啊吓。 唔系我本身阿马姑娘都好醒噶啦。 你真系个好人啊！ 系啊，喺猪头饼嗰边系咪？系啦，咁其实运动咧会唔会都可以添加喺我哋平时即系喺抗疫啊，或者系令到我哋嘅抵抗力会好啲嘅呢一个范畴中间咧？ 其實是好的，不過即係可惜，因為而家我哋都即係而家我哋都推行咧喺居家即係抗疫啦，咁咧就即係個運動嘅範圍就有咗限制啦。咁當然你話如果譬如小朋友嘅咁喺屋企咧可以，如果屋企家居嘅設施許可，譬如跳繩啊，或者做下啲 sit up 啊，咁又或者甚至啲伸展活動咧，其實都係好事嚟嘅。係 啊， 本身運動， 但馬小強唔可以，因為馬小強咧 身體嗰、那個。即係嗰個新陳代謝情況啦，咁同埋都有啲安多芬咧，令到個人本身都冇咁鬱悶啊，因為你之前係 開心啲， 呢段時間都心情又緊張又擔心，咁嗰方面係真係幫助我哋即係舒緩少少。同埋如果頭先你講緊，譬如阿馬姑娘話夜晚瞓唔著咧，咁譬如你早少少做少少運動咧，等自己舒緩咗之後咧，可能幫到你早啲入睡都唔出奇嘅。 同意 馬姑娘，因為 真嘅你咁關心我。系啊， 真系 啦，梁先生， 马姑娘太高啦，佢跳绳会撞到个天花板啊，所以唔得噶吓。系啊，喂，咁啊，多谢晒阿 Donald Chan 今日带嚟好多有用嘅资讯。 系啊， 多谢 陈生。 嗰日咧，我分享翻咧，嗰日睇咗个，我唔记得边位专家讲啦，佢话咧，如果你打咗第三针咧。咁基本打第二針，如果你打咗兩針，咁呢個 Omicron 咧對你嚟講只係一個普通嘅病。如果你打埋第三針咧，咁 Omicron 只係一個第四針啫，即係嗰種不適只係會帶嚟，即係好似第四針 好輕微嘅， 好輕微 舒服啫。 咁所以未打嘅就快快脆脆去進行呢一個嘅注射。 冇錯冇錯， 多謝今日啊 Dr. Chan 俾我哋有五個錦囊啊，我諗相信只要做好自己嘅話咧，我哋一定可以平安度過嘅。 多謝曬， 多謝曬 Dr. Chan， 多謝曬 ，thank you。拜拜 拜拜， 叫嚣也敢跟你飞车切磋，偏偏要我安坐，文清得似公仔也可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揣摩，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顾定在困困中等上霜。

主要涉及仇恨罪案和刑事毁坏。在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当中，至今大约20多人被捕。警方强调向示威者传达的信息不变，就是不要前来参与示威，否则后果自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稍为回升。下周初气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12点，升482点，总成交金额77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6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80.4，升10.4；药明生物61.85，跌4毫；阿里巴巴118.1，升6.9。中国移动58.4，升2.15；美团229.2，升8.2；快手93.65，系升3.7；安踏体育132.2，升8.5；中国平安65.25，升1.05；盈富基金24.96，升4.8；建设银行6.17，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94，英镑10.571，瑞士法郎8.434，澳元5.583，加元6.142，新西兰元5.191，欧元8.9105。每百日元对港元6.7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1点，升316点。港金报16990蚊，升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8美元，卖出182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就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入翻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噶，车龙排到红梅谷路。重复多次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嘅慢线，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车龙排到红梅谷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一段咧，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咁喺钻石山嘅龙盘街，因为有行人天桥嘅工程啦，龙盘街去大老山隧道方向嘅支路咧需要封闭，经过请你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茶果岭丽港城19座、深水埗通州街320-322号1-2楼、屯门富健花园4座、天水围天池村慈辉楼、屯门迎风园1座、旺角金峰雅阁、大埔丽湖阁、元朗御景园3座、荃湾富丽花园昌华阁和旺角金轮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究竟是不是所有听障人士都不能够讲说话？究竟是不是所有聋人都懂用手语？究竟聋、听障、弱听、 聋哑和失聪，哪一个称呼才最适合代表他们？ 电视节目《唔声唔声讲你听》，每集浅谈手语和聋人文化，让聋健之间互相诉说，彼此倾听。 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齐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第三个钟头开始咗噶啦，风骚快活人。首先咧，有啲特别嘅消息要同大家讲讲嘅。 冇错，咁以下咧就系呢一则嘅检测嘅强制检测嘅公告啦。咁就有关于就系大围嘅美林村美丰楼嘅居民，如果咧能够出示咧就系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度离开噶啦。好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住，我哋每半小时会同大家咧就会更新嘅一啲嘅强制检测公告，下一次咧就会有新嘅消息再同大家讲噶啦。 客家婆 来了， 星期三客家婆，你好你好， 你做文俊来阿妹， 另外就是马小强同学， 强气发财， 恭喜发财阿妹， 强气强气发财， 强气发财，强气发财， 点解你话强气强气嘅？ 唔关你事，而 中文唔犯学嘅，而中文唔犯学啊，咪你点 点 系降咪？ 点 挨 con 当然都唔舒服啦。 你知唔知佢咩唔舒服啊？ 系咪啊？ 佢觉得翻工系唔舒服， 系啊， 佢觉得屋企摊头最舒服。 唔系、啊，都唔系想嘅，系、啊、我哋强制佢叫佢唔好翻嚟。 因为你唔你翻嚟，我哋唔舒服。咁而家大家都舒服， 冇错。迟啲好快就会解封噶啦吓，咁、所以咧，你真系要好好地去学习一下。好啦，咁啊，每逢礼拜三咧，我哋都会有呢个客家婆来了啦。好啦，我想问下大家，啱啱过去咗嘅系农历新年系点讲啊？ 农历新鲜年， 叻叻啦，差唔多。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农历新年， 冇错啦。咁啊，其实咧初七嘅话咧就系人日啦，就系人人生日啦。咁啊，今日一路咁样过。过嚟紧啊！下个礼拜又有一个大日子，系乜嘢节啊？ 元宵。 元宵之外嘅话，仲有嘅就系我哋西方嘅 情人节。 冇错啦，就系情人节啦。 情人节。 情人节，我想问下咧，阿少强啊，而家攞名庆祝情人节嘅？ 点样庆祝啊？ 我使乜你翻译啫？老师啊，你删咗个麦啦！ 我删咗你个麦仲容易 啊！ 我删你个麦二个，我删你个麦二个。 你小心啲啊！ 你小心讲嘢。 你一条 电话线， 电话线喺人哋手上。 我揸住你条电话线啊！ 我揸住你个命脉。 大力，我知啊，冇咁大力，好痛，好痛。 你点庆祝啊？ 我谂都系食下嘢啦，希望可以食下嘢，买啲 废话，废话堆填区真系。 我都知道，我问咗佢，我都好后悔。 食下嘢，咩答案啊？食下嘢，你不如话唞下气啊，呼下吸啊，瞓下觉啊，等等啦，好唔好？呢位同学， 好劳气啊！ 系啊， 生你好劳气啊！ 想乜同你劳气啊？你啲咁嘅垃圾，我想乜同你劳气？ 好啦，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嗱，咁你未结婚啦，咁但系如果我想之后咧，就话结咗婚嘅朋友，又会点样庆祝情人节咧？ 我问紧你啊，大佬， 哦， 系啊，佢又开始呆嘅。 我而家进入咗马小强嘅呆笨天下， 冇啦，一个呆就够啦，天然呆一个够啦。 嗱，我唔擅长嘅，但我试下啦，就煮一啲我会想喺嗰晚庆祝嘅食物咯，例如话煎块牛扒啊。 真系噶， 我尝试咯。 你有冇试过啊？其实你知唔知有一嚿牛扒切成一个心形咧，系好高难度噶，系难过你切你去煎嗰块牛扒噶。 嗱，我咁样，我希望咧，即系吓，即系食嗰个人咧，或享用嗰个人咧，系重视嗰个心意，而唔系重视个后果。即系你唔好睇个后果，你睇我曾经流晒汗咁样帮你整，但系出嚟唔靓，唔似心形，似嚿屎咁，咁你都唔好介意咯，系啊。 咪咯，自己都已经似 出嚟噶，唔惊噶。 哦，我知道有个帽噶 嘛，你要专登买个帽咯。 系啊，但系唔系咁容易噶，系啊，整咗出嚟嗰把都系似四方形嘅，其实系都系嘥气噶咋。好啦，咁啊讲紧话情人节啦，咁啊当然有好多人都讲啊，唉，其实咧都系嗰啲商家搞出嚟嘅啫。以前啊，边有人庆祝食情人节嘅？就算系嘅话，你唔系慕钱只啊，肤浅只啊，都冇银党人啲牵足嘅呀，系咪？咁所以其实你话 唔系噶，冇张纸都几多人庆祝噶。 但系其实情人节我记得唔系话咁紧要嘅，吓，即系最初我哋细个嘅时候吓。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已经成为咗一个咧，就系哇，你试下唔陪你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啊。 即刻俾面色你睇啊！ 咪就 系 咯， 顶咩人先你开啊？ 你系讲多次。 我唔需要你翻译，你 我唔系翻译啊！我叫你讲多次。 我正话你讲一次，爹挨踢，爹又吞黑。 Head the man set me kai。 Head the cat been man set me con。 阿尼康系 系啦， 真系讲得好好啊！你吓 cat been man set me con。 Man set me con 系啦，好啦，咁所以今日我哋嘅客家婆咧就同大家要讲嘅有关于嘅就系任何关于前言节嘅嘢噶。 前言节， 哇！ 好啦，谂起情人节，你会谂起乜嘢啊？ 玫瑰 花 系啦，仲有咧？ 朱古力、 玫瑰花、朱古力系咪？ 钻石 哇，红酒啱唔啱啊？ 都系嘅， 即系呢啲咁嘅嘢咧，都系庆祝噶啦。例如嗰啲大个嘅红啤啤公仔， 冇错 系啦。我曾几何时咧都有见过咧，就喺情人节咧好惨嘅嗰阵时候，仲要翻工咧，放工你就会见到有好多痴汉咧抱住一个好大只，系啦，捧住一棵树 喺度等， 右手咧就攞住一只好大个嘅红啤啤嘅公仔咧，就一定系企喺某间银行嗰个门口嗰度等放工嘅。 哦， 地铁站啊嘛，系、 哦 okay、 啊，嗰、那个地方系一个 landmark 嚟噶嘛，大家都喺嗰度等噶嘛，有冇见过呢咁嘅情况啊？ 有见过嘅，其实你话如果呢啲叫惨咧，我觉得嗰啲咧可能咧。成個 office 都係單身女仔咧，個個都有棵花喺面前咧，咁啊 ，Susan 到你啦，哎呀，邊個到你？而有一個係冇嘅咧，嗰個仲慘。 艾斯哥 啊，即係啲咁嘅壓力咧，即係雖然咧唔代表你冇人中意，不過咧可能有一種。好似俾人 isolate 咗出嚟， 唔係㗎，有壓力㗎，真係有壓力。 即 係 個個都收嘅時候，哇！佢棵咁大，哇！佢棵仲大，跟住自己冇喎，咁我唔知啦，即係可能會有啲壓力咯。 係，同埋啲 receptionist 嗰姐姐咧又係好衰嘅，好大聲咁喺個 reception 度嗌入去嘅 Susan 收花，或者 Susan 收幾次咯，係啦，你又有啦，哇！好靚啊！ 但可能有一個叫阿 May 咧，就一棵都冇啦咁樣。 係嗰個咪就係我， 你真 係 試過？ 我試過，跟住我下一年嘅話，我 自己 訂俾 自 己 嘛。係，我都得呢個。 我觉得冇坏啊， 唔系单一 case 啊，我都听过有啲女仔，香我自己订俾自己都得啫， 系啊， 但我都唔需要咯， 系 啊， 我自己送俾自己，唔系啊，要噶，喺一啲大公司你唔知噶，压力好大，有啲人会笑你嘅，佢会走埋嚟呢度讲，哎呀，乜你冇啊，唔紧要啊，去我台面度攞， 唔系啊嘛， 有我有讲过， 有， 我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咧就系收到咧就101支，太多啦，佢攞唔到，咁跟住咧佢就即系揾咗一扎，佢自己攞之后嘅话咧剩翻嘅，佢摆喺个桶嗰度。跟住咧就叫啲同事嘅就，如果你哋冇花嘅，你哋隨便啦，我攞 唔 曬嘅。 佢唔使講嗰句啫， 咁擺到明佢根本就係喺度咩你啦，係啦， 唔中意 咁咪算啦。好啦，咁既然係咁嘅話，我哋用客家話嚟去講係有關於嘅就係情人節嘅物品啦噃嚇。好啦，首先當然我哋要清楚知道客家話點樣講情人節啦，你試下。好叻喎！ 前言啫， 前言啫，冇错啦，呢、這、一个就系客家话前言啫，就系情人节啦。好啦，头先你哋有提过嘅就系、是、女士们嘅话，能够代表住爱情嘅，一定系送花啦。 冇错， 而花当中嘅话咧，又以呢一个咧就真系最能够感觉到 玫瑰花， 送俾呢啲阿妹，咁就系玫瑰花，玫瑰花， 玫瑰， 玫瑰。 呢、这个比较难啲啊吓， 玫瑰花， 玫瑰花， 情人节就前言节、嗯。好啦，第三样嘢啦，甜甜蜜蜜嘅，有时你都会送呢一样嘢，系啦，去示爱嘅。你知唔知其实咧，西方嘅情人节咧都有几种噶？有一种就当然系同你自己嘅情人过啦，有啲系示爱嘅时候有白色情人节啦，诶、嗯，你系啦，你 系咪日本啊？ 系啦，喺日本其实系分几种 嘅，我记得日本有几种。 好啦，咁都系用朱古力咧嚟去咧讲你自己嘅心意嘅，就系朱古力。 朱 系啦， 朱 古力，讲一次小强， 朱古力 系啦，朱古力啊，好啦，咁啊，除咗你话朱古力之外咧，亦都见到有啲人咧就会轻强啲，但系咧都系嘅，女仔嘅话硬系香喷喷，你俾人有种感觉嘅就系、是、啊，情人嚟啦，人未到，但系送香 水，所以送俾佢嘅有好多咧都好中意送香水嘅。香水， 香水， 香水，香水就系香水， 香水， 冇错啦。嗱，头先大佬有讲到啦，就系话即系如果系要度过情人节嘅话，莫过于嘅就系煮一餐俾佢食嘅啦，就能感受到大家嘅情意绵绵啦。当然啦，点埋蜡烛嘅话就会更加正。 Candlelight dinner 系啦 ，candlelight dinner 咧，客家话就系烛光晚餐， 烛。 讲慢残慢残，对唔住，残慢慢残系啦，蚀残 残啊！ 讲慢残，烛光晚餐 残， 你哋两个都静晒， 好 难讲 啊， 系好难噶。 准 备烛光晚餐都唔系易噶， 系啊。 好啦，跟住咯，第六个喺烛光晚餐里面嘅话，唔少得嘅。你嘅主菜系心形牛扒，闪盐牛扒， 闪盐 盐牛盐。你头先就讲啦，心盐系啦，闪盐牛扒。 牛扒 都系同一个嘟嘟嘟嘟咁嘅音吓，闪现牛扒，冇错啦。烛光晚餐，晚餐我要闪现牛扒，即系话烛光晚餐里边要有心形牛扒。 知道 好啦，心形牛扒咧最好配嘅就系饮一啲嘢，大家醉醉地系咪？感觉上你会觉得就哇，香槟好 romantic 啊！啊，香槟都得，但系我就觉得拣咗咧，因为你饮牛食牛扒嘅话，就似乎配红酒会好啲，红椒。 红椒 系啦，红酒客家话就系红椒， 红椒 白酒咧，黑椒， 黑椒冇错，好叻啊吓！你话中意饮嘅香槟都得，香槟， 香槟 系啦，香槟，黑椒，红椒。好啦，去到第八个咯噃，咁其实大家唔知知唔知道咧？英文名嚟讲啦，即系呢个情人节啦，就系花轮胎。其实你系一个人嚟噶嘛，佢就叫做华轮胎啦， 冇错， 圣华轮胎。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系讲紧个就系华轮胎。究竟咧喺客家话点讲咧？就系华轮胎。 华 轮 胎 系啦，华轮胎就系 Valentine 嘅。 得 未？ 知道 好啦，跟住啦噃，第九个啦，头先你有讲到啦，送礼物当中嘅话，咁当然呢一个咧，哇，个个女仔收到一定好开心噶啦，就系装饰佳做， 装饰 装 饰嘅 装饰佳做就系钻石戒指啦， 装饰。 哇！呢、這个收到嘅话，其实啲咩心形牛扒啊、香水啊、朱古力嗰啲，全部都可以收埋，装饰佳做。或者你唔想有钻石嘅，系啦，封建游人嘅戒指都得吓，系啦，戒指就系戒指啦。好，最后尾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一定会中意嘅就系抱住个大嘅啤啤熊，仲要送埋花咁样等你放工咧，就真系好劲啦。咁所以咧就我哋要介埋呢个熊公仔咯。 好， 熊公仔， 熊 熊公仔，得唔得？ 公 公仔。系啦，系咯，好啦，十样嘢有关于我哋嘅情人节嘅，今日客家婆来了教你嘅，包括有第一情人节， 情 人节，第二玫瑰花， 玫瑰花， 第三朱古力， 朱古力， 第四香水， 香水， 第五烛光晚餐， 烛光晚餐。 佢真系慢啲嘅喎， 所以我唔出声等佢讲咩。 系啊，好，不如等佢讲。 系啊， 好啦，第六个心形牛扒， 想念要吧。 哇，咁你食人心 你等咁耐嘅，点解要？ 佢 delay 四秒啊，想念要吧。 关 唔 关电话事咧？ 系咪啊？ 要 delay。 好，第七个红酒。 红酒。 诶 ，OK 啦，第八华轮胎。 法轮胎。 错，法轮胎。 法轮胎。 第九，冇错。钻石戒指系 装饰戒柱， 喂， 装饰戒柱， 个钻石唔知去边跌咗， 冲咗去厕所，东冲啊！ 最后尾嘅就系红公仔系熊 熊公 仔，冇错，一阵间翻嚟我哋有 Tiki Tiki。 雨伞为迎送他，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轻扫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也许如遗愁，如无人小子轻轻叩，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山脚踩一下，藉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共。 嚟一翻呢首歌叫做《女朋友》，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好啦，即刻用我哋嘅铁结拆音啊吓，铁叶条第一条啊。 咪先咪先，系啦，马同学，你用咩叫？ 咩啷啷？ 靓仔， 靓仔，好。 我当一声， 当一声，好啦，嚟啦噃吓。天寒地冻，饮啲乜嘢嘅话系最快当。 朱古力， 朱古力是啱的。 我话靓仔先噶， 你冇嗌靓仔啊，你都唔系。第二题，乜嘢花系代表爱情啊？靓仔， 玫瑰花。 玫瑰花，哇，非常正确啊！吓，好，加多一分俾你，系有两分嘅。第三题，有乜嘢咧？话饮咗之后嘅咧，系可以抗氧化。 是我是咪 小张张 红椒， 红椒是好好啊，俾多一分你啊，每人有三分，一个有两分啊。好啦，第四题，二月十四号是乜嘢节日啊？当小张张 前言节， 前言节好好啊。第五题，情人节又叫做圣乜乜乜节啊？靓仔， 华伦泰。 你读正啲，唔该你，你讲正啲， 俾分。 你讲到我都几乎吓跌到入地。 又唔讲真客家话吓，系啦，大家唔好介意。 华轮胎 ，你都哎，冇讲啦，冇讲，两个都冇分。你头先讲错话，我要扣一千分。第六题，听住，男士向女士求婚用乜嘢？小张张， 装饰街。 非常好。第七题，以前欧洲人他们不冲凉啊，为了要掩饰看就靓仔。 香水。 香水。 啱嘅。 吓唔啱啊？ 系响碎。 哦， 好啦，第八题。 家婆，我哋冇时间啦，我问多一题 情人节系特别为爱人煎啲乜嘢俾佢食，表示爱意啊，靓仔。快啲！ 鲜艳要扒， 啱嘅。好啦，乜嘢嘅公毛公仔？我哋命名佢为 Teddy。 红公仔， 红公仔系乜嘢啊？红公仔系啱嘅。最后咩？仲有咩啊？ 冇啦，冇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1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625宗确诊，大部分是本地感染。深水埗富昌村富月楼完成强制检测，发现29宗初步阳性个案。当局前日将富月楼列为受限区域。並且在昨日延長相關宣告的執行日期至今日，兩次檢測共有大約4820人次接受檢測，政府亦都派員到訪大廈內大約875户，當中76户沒人應門，政府將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大埔宏福苑宏志閣和宏盛閣的圍封強檢行動先後完成，其中宏志閣大約530人接受檢測，發現4宗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宏盛閣大約500人接受檢測，冇發現陽性檢測個案，但係一個樣本需再次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推出新防疫措施 ，D 類食肆聽日開始將會率先試行疫苗通行證。12歲或以上人士進入食肆，需接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梁振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話：新措施之下，宴會將會100%取消。聽日開始，所有時段亦都只係容許4人一台，預計整體生意會下跌80%以上，業界已經冇生存空間。他說希望政府實施疫苗通行證之後，可以容許食肆恢復晚市堂食，並且放寬每台人數上限。另外，今個月24日開始，進入商場的市民需接種疫苗。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說，商場保安人員或者管理公司沒有權力檢查市民是不是有接種疫苗，只會以呼籲形式，希望市民配合。政府推出新防疫措施，多个表列处所听日起关闭，直至今个月24日，包括发型屋。香港美发美容业商会会长江树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在新措施之下，发型屋老板将会零收入。而很多髮型師都是以自雇人士形式工作，他們將會手停口停。另外，疫苗通行證亦都涵蓋全港街市。港九新界販商社團聯合會主席陳錦榮說，相信有不少不適合打針的長者，在疫苗通行證實施之後，會別無選擇不去街市。預計人流起碼會再下跌20-30%，對街市的商戶影響很大。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2-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稍為回升。下周初氣温再度下降，星期日有幾陣雨。依家氣温17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8点，升478点，总成交金额78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16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80.4，升10.4；药明生物61.7，系跌5.5；阿里巴巴118元，升6.8；中国移动58.3，升2.05；美团229元，升8元；快手93.7，升3.75；安踏体育132.3，升8.6；中国平安65.2，升1元；盈富基金24.96，升4.8；建设银行6.17，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4，日元115.43，瑞士法郎0.925，加元1.269，人民幣6.362，英磅對美元1.357，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67。日經平均指數報27586点，升301点。港金報16990元，升9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27.24美元，賣出1827.7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6.8至96.9 低级趣味，作曲温汉文，卫兰作词，黄伟文主唱，卫兰。明年见，作曲 One Primus， 作词陈永谦，主唱 One Primus。 明日见，明年见，今天你必须。 所有遗失的东西。作曲徐浩，作词周耀辉，主唱泳儿。 为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里能变改。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呢，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半小时嘅风骚范围人未开始，我哋今日嘅故事时间咧，之前咧，咁我哋咧就交俾 Joy 讲入去报告嘅。 好啊，唔该大佬，同大家讲讲嘅就系呢个嘅强制检测公告啊吓，有关于嘅就系大围美林村美丰楼嘅居民啦，如果能够咧出示阴性嘅检测结果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嘅出口度离开噶啦。好啦，咁至于咧有其他嘅一啲强制检测嘅公告咧，每半小时啊就会有我哋嘅抗疫快讯噶啦，大家就要留意啦噃。 嗯，冇错啦，开始今日由马老师所写嘅一个故事，记得一齐收听。 片段人间清拆， 小姐，借问一下呢条手巾仔系咪你跌噶？ 哦，系啊，唔该。 啊，小姐你好似好面善，我哋系唔系识噶？ 我哋唔识噶，你会唔会搞错咗？ 你讲大话，我认得你，你系喺新蒲岗大有街快活工厂大厦十二楼 B 室，凶手就系衣厂第四组。第三咪男装第三集骨嗰位， 唔系啊唔系啊，你认错人啦、啊，你放过我啦， 小姐小姐。啊，小姐又见你， 做乜嘢啊？ 负责男装第三集骨嗰个，你喺度揾咩啊？ 我 啊， 我唔见咗个魂啊！ 哦，你有冇搞错啊？咁重要嘅嘢你可以唔见嘅？ 係啊，因为我一见到你我就三魂唔见七魄，失晒魂。 冇相干，小姐望实我啊。 唔好 望住我对眼。 你放过我，真係要望啊，救命啊。 报告：观塘伟业街铜锣湾渣甸坊多名妙龄女子怀疑碰上情贼，被偷去少女的心，敬请家长们留意子女安全，做足防御措施，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 喂，妈咪，问我咩事啊？记得下个星期一咪情人节咯。啊，不过如果咧冇咩事嘅话，就冇出街嘛。哎呀，妈咪啊，你唔好信埋啲咁嘅传言啦。就算啊，真系有情贼啊，都系讲紧四十年前嘅事啦。咩话？吓、啊，今年情人节佢又会出嚟？断估呢位情贼都变咗阿伯啦，有本事咪再伤好似我呢啲咁样嘅靓女嘅心啦。得啦得啦，我唔讲啦，拜拜。啊，情贼咯，其实我求下你啦，如果你真系见到我嘅，唔该望多我几眼。因为我咁大个女都未拍过拖，到今日都未有男朋友啊！我真唔制啊，唔制啊！听闻呢一间月老庙求一啲姻缘嘅签系最靓嘅，等我试下拜下先。月老大人，月老大人啊，顺女 BB 啊，咁啊求月老做下好心啊，赐我小鲜肉啊，大只猛男，如意郎君，三年抱两，唔该你啊。咦，嗰边嗰个解签男好似几靓仔咁噃 ？OK， 等我主动出击先，先生先生。爱客最深，西施 酒送最美。小姐，你想解签定文卜？定系睇睇你嗰个奖 啊！阿哥啊，我突然觉得个头好晕 啊！ 你坐低先。 啊， 好， 小心，哎，唔好坐住我度，你坐凳唔系坐落我度。 啊，唔好意思，我坐落你大髀 系唔好意思。 你可唔可以俾杯水我啊？ 可以嘅，等我呢个暖男斟碗暖水俾你，好暖暖。 哦， 你等等，你唔好捉住我先啦，我要斟水啦。 Yes。 啊，嚟啦嚟啦， 唔该。 饮杯水先，小心热啊！小心热啊！ 果然系暖男啊！ 啊，咦，地下边个咁衰抌条手巾喺度咧？喺我解签档抌垃圾 啊！垃圾唔系啩？你系咪讲地下嗰条手巾仔啊？ 系啊， 你执嚟睇下，或者有啲好重要嘅嘢喺里面咧、 啊。前黄后啡，我几乎以为系底裤，咁霉嘅肯定系垃圾，等我抌咗佢先。 阿哥。啊、你讲乜嘢啊？呢条摆明就系一条大家闺秀用开嘅毛巾仔啦，点会系一注梅菜呢？ 嗯，唔似喎，咁大阵好奇怪嘅酸馊味，个女仔点会系大家闺秀呢？计我话，肯定一个油淋淋嘅周街走嘅流浪妹啦。咁污秽嘅女仔冇运行，嫁唔出，涉做啦。 阿哥，人又唔使讲得咁难听嘅，或者个女仔唔系你讲嘅咁嘅咧，你睇清楚啲，你睇清楚啲啊！条手巾好似瘦咗啲嘢咁，凹凹凸凸咁有啲嘢嘅，你甩下。 啊，真系瘦咗两只嘢，似咩呢？鸳鸯唔系咁嘅，两只嘢瘦猛猛，鹌鹑都大过佢。唉，唔识瘦就唔好瘦啦，真系核突啊！ 你识咩啊？俾我睇下。喂，一睇啊就知道系成双成对嘅鸳鸯啦。计我话呢一个女子一定系知书识礼，三从四德，旺夫益子。男人遇到呢啲好女子啊，一定要追到手，娶佢为妻啊！你知唔知啊，哥？ 我都想，不过都唔知呢条烂鬼梅菜嘅手巾边个师奶跌嘅咧？点样揾翻嗰个物？住呢吓， 我知道，可能系我跌。 唔好嘈住，有线索。原来后面瘦咗两个英文字母 B B B B 啊，哦，咁请问你点称呼啊？ 哇，咪你咁快就咁直接问人个名嘅啫，你主动抄人牌，你咁都得嘅你？你对靓女咧，真系咁后勤嘅咩？咁轻佻嘅咩？ 但系 我中意 咁， 我叫 B B，、哦、你可以叫我做小可爱 B B 或者系 B B G， 我电话系六二九。 小姐，我冇问到你攞电话号码喎。 有啊，你有问。 我几时有问呢？ 你仲问我几时生日？我系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啦，喺旧历咧系正月十五啊吓，咁啱下个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嘅话就系我新历同埋农历嘅生日啦。 咁 就系当我系你嘅女朋友，约我食饭同我庆祝生日，我要考虑下先噶噃。 哦，如果唔想， 好啦，一于去我屋企开嗰一间酒店度食啦，有折扣噶。 吓，你屋企开酒店系曱甴酒店、时钟酒店，定系咩啊？阿太子女，犀利喎！ 犀利咧。见同你几啱倾，唔怕讲你知啦。酒店咧呢 part 啊吓，有呢个四间六星嘅，仲有四间五星级嘅酒店啫。不过都系我屋企其中嘅一小部分嘅生意嚟嘅啫。 四家四成八间酒店都只系小部分，咁仲有咩大生意啊？你屋企？ 房地产啦、超市啦、学校啦、戏院啦，哎呀太多啦，我噏唔晒，我自己都唔记得咁。做乜嘢啊？咩事啊？ 唔好讲嘢住。原来你呢一个角度好 sharp， 吉到我嘅 sharp 度好惨。Well， 总之， 银 讲阿布啊， 咩阿布啊？ 阿布即系好似你块手帕嗰对鸳鸯咁。 哦， 真系你听我呢首吟 吟诗， 诗味咧 咩嚟？ 众女吟他，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哇，好一个吟诗作对嘅诗人啊，野鸳鸯 够唔够狂野 啊？呢位哥仔，其实你 唔好意思，等我自我介绍，你望我呢边面啊，靓啲嘅，小姓青，青一个单字叫做贼屋个贼，青贼， 青贼，你真系叫青贼。 你睇下我睇签呢个招牌都写住清拆 啊！真系俾我遇上清拆啦 ！Oh my god， 点算好啊？ 呢位 B B 小姐， 嗯， 得 今日我同你有缘，相识一场。你嚟到呢个月老庙都系想问姻缘事啫。 冇错。 等我情长生神先赠你两句。你拣咗个 number 啦。 点拣呢？ 呢个呢系电脑揿。你记唔记得我个粒掣？啊，唔系佢个 粒 掣。 粒掣啊，你有两粒。 红色嗰粒。 O K， 揿几耐啊？ 唉，中意几时停啊？几时停啦？ 哦。 嗱，嚟啦吓。嚟。信女 B B 求姻缘，求姻缘，请月老仙子指示。停。 啊， 停得啦。 吓死我！四十八号啊，系咩签啊？大仙定系月老签啊？ 你睇下我个碌就知我系时代尖端嘅潮流音乐人，梗系用音乐歌曲嚟解签噶啦。 音乐歌曲嚟解签，我真系第一次听。咁四十八系咩歌啊？ 四十八睇下先吓，好歌好歌。 嗯。 啊，呢个就系汪亚姐嘅《用爱将心偷》啦。 用爱将心偷咁。 你冇听过咩？ 有。 情长中。几多猪手用爱将心去偷， 系咁唱嘅咩？ 差唔多啦，我唔系好记得中间有一句猪手定系咩手，我唔记得。 啊，好，我个心真系有人偷噶，死啦！我听你咁样唱，我突然间觉得好惊，同埋好烦乱啊！ 我之前见到你个心喺喐喐下，我谂你个心应该好乱啊！ 咁跳下， 系啦，唔使惊。阿姐大红大紫，演艺界顶级大人物。 嗯、 凡你求得呢一首歌，一定有好姻缘，一定有好归宿，前途一定光明。哦、恭喜恭喜恭喜你有新纪！ 诶、欸，唔系噃，歌词嘅话，佢话用气也用骗， 方言分嚟嘅。 用新纪是但那都好计谋，道德放心，然后自诛老后。 好歌喉，好歌喉。 意思系话，我最后俾个衰人抌埋一边噃。 咁啊唔系啦，大错特错。歌词只有两句，你记唔记得啊？ 咩啊？ 伴着种种苦与甜，为君一生去守。大团圆结局啊！呢位小姐，恭喜恭喜恭喜！ 真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一下，个男仔出现咗未咧？会唔会好似嘉英哥咁嘅，就系、是、唱 Only You Can Make Me 取世经 ？Only You，、 哦、你同罗嘉英比，真系你罗嘉英哥，佢罗嘉英。 得 啊！得啦，唔使唱啦吓，你坐翻低先，你唔好企上凳。 咁点啫？ 想知真命天子出现未？好易啫，嗱，你再揿一揿，抽一个 number。 又抽，又系咁红色掣啊！ 唔使啦，今次唔系，今次咧呢个系第二回合，就系声控啊 ，AI 人工智能啊，咁你拍一拍你手得噶啦 吓。得未啊？可以啦，我。 啊，十八号啊！ 好紧张啊！十八号系咩歌啊？ 睇下先吓，哦，就系。 谁用那刹那难明偏不可挡的眼光，要到我哪里平衡都潇洒想半躺、 啊。要我半躺，我未 ready。 你叫我震荡。 呢一首歌咩歌嚟啫？ 你叫我震荡。 唔好嘈住啊！呢几句最重要啊！你自己合埋眼，用最甜美嘅声线读出嚟啦、 啊。我知啦。你因知我震荡，你因知我震荡，谁令血脉脉仍要摆好比霹雳猛将？ 哇！你明唔明咩意思啊？ 你嘅意思系我嘅真命天子就系你？ 冇错啦，B B。实不相瞒，我今日系专登喺度等你出现。 点解嘅？我唔明啊。 四十年前，我爸爸辜负过你阿妈，冇同佢一齐。我同你系上天注定一对璧人啊！所谓天赐良缘，我哋系唔可以分开嘅。 璧人系咪 B I G 嗰个璧啊？ 冇错啦。 点解、嗯、你爸爸当年咁衰嘅，眼尾都唔望下我妈咪就咁走咗啦，搞到我妈咪好伤心啊！咁多年嚟，佢都放唔低呢件事咯。 唉，其实呢一个系一个误会。当年。爸爸执起你妈妈条手巾仔想俾翻佢，点知佢执起闻咗一下想呕，佢就拧转面啦喺度呕啦。你妈咪以为佢唔睬佢噃，后来啲人就传出江湖上出现情贼呃女仔。我爸爸想我记住呢个教训，就改我个名叫情贼，意思系为世界上有情人拆解佢哋误会同心结嘅。你明啦吓。 咁人哋明啦，咁、你会唔会拆解我个心结，打开我个心噶？ 经已打开，弹晒出嚟啦！ 你睇下呢座大跌咗落地啦。 Oh, sorry， 哎呀，好衰噶啫。 我哋跳拍舞先 好啊，憎死你啊！ 你唔好捉我呢度，呢度唔捉得。 One two three four， 哎呀，唔好意思啊。 来 One two three four， 转弯举手。 马老师，系 啊， 多谢马老师呢个剧本，多谢大家支持。各位系啊，各位表妹，听日见啦。 系啦，各位表哥，听日见啦，拜拜。 mistress. She's I. Impossible. She's S. Super special. She's C. Crazy, crazy. She's O.